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朝早仍然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80%，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32点，跌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0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9，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27美元，卖出1,601.77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大家嘅咧，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而家出边啊，6:08啊，吓，咁啊，室外气温咧就14度，相对湿度80%嘅，咁啊，今日咧就见到有个寒冷天气警告咧，就提醒住我哋，提示住我哋啦，出边咧都仲系冻啊，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动漫有阵时咧，佢出位嘅地方，受欢迎嘅原因，唔系在于佢纯粹一个剧情啊曲折离奇，又或者主角嘅人生颠沛流离，而系因为佢入边咧有好多警世嘅说话，令到我哋觉得啊，真系一语道破。 人就系咁噶啦。当你一发现咧，一语道破咗你嘅心声，打入咗你嘅心入边嘅一句说话，你就会认同佢，爱上佢。唔同嘅动漫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佢哋自己嘅一啲对白稿件，但系有好多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你又发觉真系不谋而合。其中一句咧就话到啦，人经常咧都系不断犯同一个嘅错误。是不是呢？你想想想想又真是、哦。如果你想成功，想做得好，或者想自己、安守本分得来，也都可以无风无浪，那最重要就是记住这句说话，不要成日犯同一个的错误。 说明 许美静一首嘅作品《明知故犯》。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无论系指笔墨砚啊，定还是系讲紧火药啊、造纸啊呢啲四大发明，其实都可能未必及粥粉面饭呢四个嘅发明。即系你识煮啦，系咪？煮法又有唔同啦，要研发啲煮法。冇好味嘅食物，人又点会有心机去到研发咁多火药啊、造纸啊呢啲系咪？好啦，仲有咧嗱，粥粉面饭，梗系讲下粥先啦。喺中国有文字记载嘅历史入边啊，咁啊粥咧啊，原来就已经系不断咁样出现喺我哋嘅文献入边啦噃。关于粥嘅记载最早咧就喺呢个《周书》，皇帝开始咧就烹谷为粥。粥喺四千年前嘅中国咧系主要嘅食用嘅食材嚟嘅，二千五百年前开始咧就开始变成药用啦。以前咧就曾经有句说话就话过啦，嗱，火齐粥就治齐黄病。嗱，汉代医圣啊张仲景啊，《伤寒论》入面也都讲过，食粥呢啊就可以入埋药，证明呢是有证据的。好啦，进入了呢就是中古时期，粥的功能更加呢就是将食用、药用高度咁样 fusion 融合，进入了呢就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层次啦。即是以前呢初头就饱肚啦，饱完肚跟住就话啊，不如食粥呢药嚟嘅，食埋佢，跟住咧就话到啊，你冇病，但系咧啊食粥咧养生，层次咧又开始有啲唔同啦。用咗呢一种咧就药用嘅概念啊，去到咧就系变成咗咧就系可以食用嘅粥，令到呢啲粥咧一食路食落去，一路都觉得你有一种咧就系养生嘅感觉。啊，曾经咧有个叫做粥食嘅有一首诗。世人个个学长年，得吾长年在目前。最后更加提到啊，只将食粥治神仙添，从而将世人对粥嘅认识咧就提高到一个更加新嘅境界。由此可见啊，粥同中国嘅文化或者咧就系饮食嘅历史嚟讲咧，有着非常之密切嘅关系。粥亦都系一种传统嘅食品，喺中国人心目当中嘅地位咧。可以话超过晒其他嘅唔同民族啊吓，好啦，粉米粉、河粉咩粉都好啦。嗱，米粉咧系指大米做呢一个原材料，经过浸泡、蒸煮、压条等等嘅工作而制成嘅条状或者丝状嘅米制品嚟噶。而唔系咧就系词义上理解成为咧就大米为原料。米粉的记载或者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流传较多的有两个的讲法。好了，都几耐的了。秦始皇啊攻打桂林的时候，由于当时啊北方的士兵在这个桂林作战啊，吃不惯南方的米饭，也都挂住就是北方的面条，面条用这个面粉的嘛，那么十时间怎么那么多面粉呢？所以当时的人就用米去到磨成粉状，再将它变成面条去到缓解呢就士兵的思乡之情的。好啦，另外呢就是古代中国的五胡乱华时期，北方的民众避居南方而产生类似的面条食物的。米粉第一代呢相传就是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文化馆入面都见得到有一句说话，就桂林米粉是世界最快餐业的鼻祖，世界上面的快餐业的鼻祖，桂林米粉是中国食文化的代表，也都说到桂林米粉是烹调艺术的经典，也说到桂林米粉是民族融合的见证，讲到很大的。 后来因为地域文化和个人口味的差异，桂林米粉就有很多不同，譬如是酸辣粉、牛腩粉不同的就转了、令到不断 fusion 之后，米粉就好像现在不断活形活现。无论是吃什么好，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去到煮的话，都是一个好粥好米粉。今天早餐你会吃米粉还是吃粥好一点呢？共同地吃粥好像乱味一点。 为何力求完美仍然被人嫌弃，即使花过无穷力气，但你挥挥手不必喘气，就已得到它，没半点反击余地，如能共偕连理，闲言我也没理，只想得到情人包庇，但我偏心的却待你偏心，竞选结果又像内定，怎去共你比，就算不甘心输给你，都不得不下台，他喜欢的是你，如何尽情落力来喝你，仍没法扭转他的心，未看得起，就算花一生饰演你，演得多么细腻，无人伴我入戏，他想拥吻的是你，危难时就算抛开我，也来为你展开两臂，为何别人能够，为何我却没有，天资不够如何补救，若我也似你会扮作天真，也许有天会得到他几秒着紧，就算不甘心输给你，都不得不下台，他喜欢的是你，如何尽情落力来看你，仍没法扭转他的心，你看不起，就算花一生饰演你，演得多么细腻，无人伴我入戏，他想拥吻的是你，危难时就算抛开我，也来为你展开。 他喜欢的是你。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都是晴朗的，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早上仍然清凉。现在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79%。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人呢，在任何时间都不可以放弃，人在任何时间都不可以灰心和失去了自己。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哇，你听到他很爽，现在周游列国就真的代表你游浮，以前不是的，周游列国可能你有些概念， 唔系估啊，有啲概念或者有啲嘅学说，或者对呢个世界有贡献，希望咧凭住自己周游列国，不断游说唔同嘅国家。佢推行自己嘅主张啊，不断 sell 自己嘅呢一种嘅哲学或者儒家方法。但系以前咧，孔子你估真系圣人就唔会碰壁咩？都会噶，遇到好多人难关。佢将好多譬如管治嘅哲学咧，就同好多人咧去到介绍，结果咧都得唔到重用。嗰啲学生梗系知道啦，跟得佢嘅，跟住觉得哇，孔子、哦，孔子老师咧就博学渊源啦，但佢唔抵啊。于是乎咧，其中有啲学生就向佢请教啦。啊，老师啊，老师，假如有一块好靓嘅翡翠，应该咧将佢收喺个柜入边，好好地自己私藏、珍藏，定系等待一啲识货嘅商人出一个高嘅价钱去到卖呢？孔子好快脆咧，就即刻答咗佢学生嘅问题。佢话到：等一个好嘅价钱，一定要将佢卖咗佢。用呢个答案表达咧，其实佢自己一啲都唔灰心，唔放弃决心。代价而沽，等待住好嘅价钱再卖出去。嗱，旧时咧就比喻啊，等待住一啲嘅时机出嚟就做官嘅，古代啊吓。而家咧就比喻啊，等待一啲好嘅待遇条件，先至肯答应咧。到底自己处于一个乜嘢嘅位置啦，或者应承人哋啊出任某一啲嘅公职、某一啲嘅工作，亦都表示咧做人唔好灰心。凡事咧，总系有高有低，只要唔灰心就得噶啦。当然，仲要人哋睇到你嘅品格系善良嘅，先至咧会愿意去到出一啲好嘅代价俾你。 静静地伴着在听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再长。静待是暖托，落败后互望未歇放，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祝福你鼓励你信任你，始终都相信你是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 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人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着。 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新的作品《善良》。现在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有郭婷晶报道新闻。当局表示，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港人增至大约50人，政府会安排包机接载港人返港。第二批参与行动的36人已经抵达东京。正在当地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说，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日方要求乘客最终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落船，但日方目前仍然未能准确交代有多少人可以离开，不排除港人要分批返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表示，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代表原本昨日下午和香港官员会面，但对方最终没有出席，令特区政府无法取得乘客名单和身体状况等资料。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指他们在上个月29至31号期间透过社交平台购买口罩，并且以银行转账一共约40,000元，但其后未有收到有关货物，亦都未能联络店铺的负责人。警方调查之后相信案件涉及超过100名受害人。昨日傍晚在元朗拘捕一名36岁的本地女子，她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警方同时检获一部手机，相信同案件有关，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荷里活著名电影监制韦恩斯坦被控强奸的案件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进入陪审团退庭商议裁决的阶段。主审法官警告辩方律师不可以就案件对传媒说话。辩方律师早前在新闻周刊发文提到，希望由7男5女组成的陪审团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律师向法官解释，并非想透过文章直接向陪审团发表意见。韦恩斯坦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女子等5项罪名，控罪指他在2013年在一间酒店房强奸一名女子，并且在2006年在家侵犯另一名女子。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班尼耶说，英国不会获得一份类似欧盟和加拿大之间订立的贸易协议。班尼耶说，欧盟已经准备好脱欧之后的英国开展具野心的合作伙伴关系，但这种特别亲近的关系很困难才能够达成。英国的脱欧谈判代表早前在布鲁塞尔演说的时候，促请欧盟和英国达成类似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英欧双方将会在下个月开始磋商英国脱欧之后双方之间的贸易安排。天气方面，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我最喜欢香港的原因呢，就地方好有活力啦，同埋人呢就好接受唔同嘅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早晨啊，翻到嚟另外一节嘅晨光第一线啊，早上6:36嘅时候啦，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8%嘅。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候啊，继续咧都系生效。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如果你啱啱先至扭开心机睇下你啦，咁啊，二台嘅白卷号喺度陪住大家一齐起身，咁啊，准备咧就翻工嘅你咧都要加油啦。咁啊，记住朝头早咧着多件衫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去到19度嘅。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武汉肺炎肆虐啦，咁啊，其中有患者咧就系32岁嘅菲佣嚟噶。我嘅情况系咁噶，新型冠状病毒嘅测试初步咧就系为阴性，跟住咧就转咗去咧就系阳性嘅反应，成为首位喺香港确诊嘅外佣。有菲佣就表示啦，有同乡咧自疫症爆发以嚟啊，咁啊被雇主咧就禁止外出，连假期亦都要咧就系留喺屋企工作。咁啊有啲咧就表示啊，雇主咧就冇要求佢哋咧就系禁足嘅，只系提醒咧要避免去一啲人多挤迫嘅地方，日常购买日用品嘅次数咧减至到每星期一次，并且咧佢哋就会转到一啲空气流通嘅户外街市嗰度买餸。佢话到啦，同乡咧，大家都已经有共识噶啦，会暂时咧就停止大型嘅聚会，改以咧就系两个人啦、三个人咧就作为一个嘅单位，简简单单约会一下。所以佢哋暂时咧都唔系话太过担心咧会被感染噶。另外咧，亦都有印尼籍嘅外佣咧就话到啦，雇主咧就容许佢自选放假时外出，定系留喺屋企休息。不过咧，亦都提醒佢啊，出外嘅时间必须咧就佩戴口罩，以及咧就记住要勤洗手。其实咧，雇主咧就有阵时都会要求咧，自己嘅姐姐啦，做得好啲嘅，例如边方面咧就屋企嘅卫生啦，嗱可以咧就系放置一啲浸有消毒药水嘅地毡啦。減少出外購買次數嘅，包括咧就只係去一啲户外嘅乾街市，又話到買菜咧就要去超級市場，希 望咧就可以減低呢一個受到感染嘅機會。更加話到每一次如果咧就出去買嘢嘅話咧，啊有啲僱主甚至乎咧就會要求啊姐姐仔啊只係出去咧一小時就要翻嚟噶啦。有啲嘅例子咧就話到啦，假日嘅安排方面咧，雖然咧就真係未有禁止佢哋出去，不過咧就真係要遠離人多擠迫嘅地方啦。不過咧有啲嘅情況就係咁樣嘅，話到咧就係僱主要求咧就係僱員啦留喺強硬留喺屋企工作，放假亦都要工作。朋友嘅雇主咧就有阵时可能会理解错咗啦。由于疫情开始啊，放假亦都要留喺屋企工作咧，但系冇钱收咧，所以咧其实都要谂一谂啦吓。如果放假嘅话咧，其实啊雇主就唔应该咧叫姐姐咧就系做嘢噶，人哋嘅假期选择咗休息咧喺屋企，你都冇理由叫人做嘢，你都俾人唞下噶嘛，系咪？我哋当然希望咧就疫情可以快啲过啦。咁但系咧，如果既然疫情而家仍然喺度嘅话咧，我哋都要谂下多啲唔同嘅办法，去到咧就系应对嘅。政府都应该咧出翻多啲更多嘅指引啦，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到做先至更加有效，亦都要不时更新咧呢啲嘅指引。如果唔系咧，你只系隔一个星期就已经咧可能变咗旧噶啦，啊又唔啱用噶啦。按照住唔同嘅情况咧，有更加多嘅措施咁先得嘅。啊，暂时咧好多嘅姐姐都冇办法啦，就系、是、成大班人，成大班人一齐咧就聚埋一齐，咁啊似乎咧暂时都要一啲简单啲嘅啊，可能两三个人聚会咧会比较上理想啦。如果想喺一啲大嘅地方嗰度一齐跳下舞嘅，而家听住呢只，自己喺屋企跳住先啦。呢只都好啱跳噶，当朝头早冻冻地嘅时候热下身。郭富城，啪啦啪啦萨库拉。 南德斯卡， 萨库拉。 樱花盛开到落下，长尾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如尽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远化， 温系14度，相对湿度79%。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朝头早咧，如果要翻工嘅时候咧，都要谂下办法点样令到自己靓啲嘅。不过今日咧，我哋职场嘅 KOL 就会讲下咧手部嘅一啲嘅保养方式。你知啦，搽酒精搓手嘅搽到只手都鞋晒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虽然疫情阴霾底下有啲人系 home office 啦，咁但系如果出去工作嘅朋友咧，咁啊都系要继续 keep 住靓靓先至得噶嘛。喺电话侧边咧已经揾嚟咧就系啊，咁啊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 Queenie， 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嗱，咁啊，而家咧即系出门口嘅时候啦，口罩嘅一啲，譬如化妆啊，戴住口罩点样化妆，或者有口罩相关嘅化妆技术咧，我哋之前就讲过啦。咁啊，除咗口罩之外咧，咁啊，我哋当然咧就要谂下啦。我哋成日都话咧，要用嗰啲酒精搓手液，即系搓干净自己对手，尽量减少啲细菌。但系搓得多咧，即系寻日啊。我哋晨光咧咁啊，话梅姐都讲过噶啦。哎呀，嗰个真系会令到我啲手咧爆擦得好犀利。嗱，如果用一个化妆师嘅角度嚟讲，我哋又可以点样处理呢一个咧成日搓手嘅问题，又搞到啲手咧，哎呀，好似啲即系爆擦爆得好犀利，有啲人甚至乎咧爆到流血添。 系啊，而家我身边好多朋友啊，或者年纪大啲嘅啲长辈咧，啲手咧都因为系会比较干啲噶嘛。 嗯。 咁所以咧，其实你长期我哋即系而家呢排近排系特别用得多呢个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佢哋会好容易会裂开啊啲手指边。咁我哋其实真系要尽量令到啲手指边唔好俾佢裂开爆开，因为你如果制造咗个伤口出嚟咧，系好容易感染啲细菌噶。 嗯， 咁所以咧，我唔知之前可能有冇讲过话咧，酒精应该小白都知道噶啦，酒精你知道酒精嗰啲喷雾啦，如果你要有60至到去90个，即系90几%以上，你先至有杀菌功能噶嘛。 嗯， 咁但系咧，一喷落只手度咧，佢就即刻咧令到你只手咧。干得好紧要，咁点解咧？因为嗰啲酒精搓酒精喷雾一喷落手嘅时候咧，系冇咗你手上面表面嘅油脂啊，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咁容易爆裂咯。 嗯， 咁所以就会建议可能你用嘅话都要选择要用酒精搓手液。因为佢含有甘油，咁有少少护肤成分嘅时候，亦都唔会令到你咁容易爆裂得咁犀利。 嗯， 咁如果万一真系已经发生咗爆裂嘅情况，我哋点样做呢？咁其实我就会建议大家，你要选用一啲咧冇防腐剂、冇香料嘅手霜，即系润手霜去搽嘅。咁最好咧带有一啲天然成分，就系燕麦嘅成分啦。咁因为燕麦成分系可以令到我哋保护双手，同埋可以令到我哋咧爆擦咧龟裂嗰啲情况咧可以愈合噶。咁所以就会比较好啲。 明白。咁系咪话以前我哋都讲过，就系搵嗰啲咩芦荟啊嗰啲咁啊，其实系咪用翻呢啲又会好啲嘅咧？ 芦荟都可以用到嘅，咁但如果你开始裂咗或者你本身呢因为芦荟系最主要做一个补水嘅成分、 哦、 但如果你有咁嘅情况或者系即系开始已经好干好裂嘅话，咁我就会建议用返即系强效少少嘅，即系越滋润啲嘅产品会好啲囉。咁、 嗯、 但係譬如我哋想 keep 住有啲咩方法令到隻手直情唔好爆呢， 係囉， 即系喺呢个情况底下， 因为我自己咧，其实喺屋企咧，除咗系经常都会嗱，我出街咧就会成日用呢个酒精搓手液啦。喺屋企嘅时间咧，其实我成日都系做家务嘅，洗呢样、洗嗰样，洗完之后又洗手，或者摸嗰啲嘢又洗手，只手咧长期都系洗干、洗干、洗完又干 咁。 系啦，跟住又但系长期要抹翻干喎，咁啊变咗咧喺本身手上面嘅油脂咧。全部都俾我洗走晒，系啦，咁啊，所以只手咧就好鬼干，好鬼鞋啦， 好鬼鞋，系啦，我哋可以咧记住咧，我哋用一个方法令到即系要自己即系提醒自己、 啊、 如果你譬如咁嘅情况，你做家务嘅时候咧系。 必須要戴翻一個膠手套啦，保護你雙手先啦。因為而家嗰啲清潔化學用品都，譬如漂白水啊或者清潔液嗰啲，佢都好傷手噶嘛。咁你戴翻手套就可以保護隻手啦。第二咧，如果你係擺一支 hand cream 喺啲多難位置啦，當你譬如你洗完手嘅時候咧，我會建議大家咧。你未將個手抹到去全乾嘅時候，即係濕濕地嘅時候咧，半乾啦，咁你就可以即刻搽 hand cream 啦。因為 hand cream 喺呢、這個你濕濕地嘅情況之後搽咧，係比較滋潤啲，同埋會吸收個 hand cream 會更加好噶。 哦，咁濕嘅時候就搽嘅， 係啦，半即係大約半濕啦，未去到乾透。 即係譬如洗完手，洗完手你抹乾咗佢啦，跟住就已經可以咧就搽噶啦。 未抹。乾晒佢， 未咁抹乾就系啦，即系都有少少水分喺只手上面嘅时候， 系啦系啦，冇错，大约你八成乾啦，佢八成乾到，咁你就开始搽个 hand cream， 咁就会特别吸收嘅，你亦都唔会觉得个 hand cream 落黐黐喺只手度嘅。 哦，而家咧其实我哋即系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叫 hand cream 啦，咁但系有啲咧好似譬如爽肤水嗰一类嘅水分嘅补充剂咧。對於手這些這樣的爆拆呢，其實又會不會幫到手的？ 如果你手已經爆拆了的話，其實爽膚水呢它只是可以幫我們去到角質的、哦、那我們是在我們未發生我們的手爆拆之前，我們就用爽膚水去抹手呢，就可以幫你去了你表面的角質死皮，跟住你才再用 hand cream 呢就會更加易吸收一點。但如果你已經爆拆的時候你再用爽膚水呢，我怕你呢擦上去的时候，即是可能你拿手去擦那个爽肤水的时候，它已经没了那个帮你清洁那种功能、嗯、所以就可能会直接用回可能我刚才讲的没有色，即是没有色素啊，没有香料，没有防腐剂的 hand cream， 天然一点的，那你用了下去就会比较好一点，你的手会舒服一点。 嗯，只手会舒服一点。那有没有说呢，坊间有没有些方法呢 是可以令到只手已经好多皮啊、死皮啊、角质啊，令到佢靓翻咁，我出去同人哋如果见面嘅时候都冇咁失礼啊。 系啊系啊，另外就是、有个方法咧，就系临瞓前做嘅。 系 系啦，临瞓前点样做咧？嗱，我哋除咗即系我哋搽翻手部啦，搽翻 hand cream 之后啦，咁咧你可以咧，我头先讲个方法啦，即系话等佢大约八成干透，然后就湿水，即系少少八成干透嘅时候，你就搽 hand cream 啦。咁、嗯、但系你搽完 hand cream 之后咧，喺上面再搽多一阵凡士林。 哦， 凡士林，咁因为凡士林咧系有一个咧锁水同埋补水嘅功能 嘅。好润噶佢，润到好鬼滑、啊，我觉得。 系、哎、啊，好滑噶。咁你呢个时候咧唔使攞得太多噶，轻轻少少，咁你薄薄涂一浸，因为你已经搽咗 hand cream 已经好润噶啦嘛。咁、嗯、你再落多一浸嘅时候咧，你就攞一个咧，我哋平时好似我哋去出去食嘢用嗰啲胶手套啊， 嗯、 透明嘅胶手套，咁、嗯、你就封住佢，咁然后咧好似帮你自己做一个 hand mask 咁样。 哦，咁咪即系好似食鸡嗰啲手套嘛？ 系啊，食鸡 得噶啦，用嗰啲已经得噶啦。 得噶啦，系啊 ，hand mask 我都第一次听 hand mask， 系 hand mask， 手部膜啦， 系啦，手部膜 ，OK， 系啦系啦，咁、嗯、你就可以咧，其实戴咗之后咧，其实你瞓咗一晚咧，你发现第二朝咧嗰个手咧系软熟好多，同埋唔会咁容易起，即系咁容易会即系因为啲酒精搓手液啊，或者酒精啊，令到你爆拆咁样咯、啊。 但系焗成晚都唔得噶，如果我瞓着咗嘅话， 冇问题嘅，系货你焗成晚。 好立喎，跟住起身只手 好干噶嘛。 吓、啊， 咁呢个一定系你好干嘅时候，你做呢个 最后杀著 动作，系啦，你就会觉得舒服。 哦，咁样，咁啊，但都有好多咧，即系秘笈咧，令到我哋只手咧靓啲嘅。不过 Queenie 咧、嗯、就即系化妆方面啊，非常之翘楚啦。其实咧有冇？我純粹八卦問一問嘅啫，有冇啲化妝咧係化隻手嘅咧？ 化妝化隻手係可以嘅， 嚇、啊！ 不過我哋多數化手係化老隻手咯。 化咩話？ 化到隻手變咗老。 點解啊？ 但如果即係有陣時拍戲嗰啲會將佢化到去變咗老人妝，咁我哋就會加啲陰影落去咯。咁但係你話化滑嘅，亦都有方法嘅。 係 咪個意思想化滑啲隻手？ 化靚啲即係出人見到嘅，俾人見到嘅時候，哇！你手咁靚嘅，而家咁多酒精搓手液，見到隻手都瑕疵，你隻手都仲咁靚嘅咁樣。 是啊，可以的。你其实呢在返呢譬如我哋即係好乾嘅位置呢，你薄薄地呢印一陣濕粉上去囉。 嗯。 係啦，咁你薄薄地用个粉泡呢印咗个濕粉之后呢，咁但係呢因为你印喺个面度好囉，即係我哋个手。 手背。 手背。係啦，手背就唔会印喺掌心啦，因为你掌心都要隨时都要搓手㗎嘛。咁、 嗯、 你印咗之后呢，咁你可以用个海绵印印印印印。咁其实已经可以好似我哋搽面咁样呢，搽晒遮咗我哋嗰啲毛孔㗎啦。咁、 嗯、 之后呢跟住呢我哋呢就用返少少攞个手轻轻攞个手点啲碎粉轻轻扫一阵。咁、 嗯、 就等嗰啲湿粉呢冇咁易去粒。 嗯、 如果唔系咧，因为手咧，你成日接触其他嘢都会好容易整甩噶。 嗯，明白。 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遮咗。 系啦，咁啊都可以令你只手啊靓啲啦，系咪？ 滑啲啦，冇错。 搽嗰啲酒精多少，即系搽到只手咧，哎呀，鞋晒啊 ，Queenie。 系啊，所以最好就系洗手咯。 吓、啊， 即系尽可能真系你回到公司即刻洗手，或者记住啦，回到屋企又系即刻洗手。嗯、但系冇办法之下，如果譬如你要出街，即系掂咗其他嘢啦，咁都要保持双手清洁，就一定要用翻酒精搓手液。同埋记住，你搽 hand cream 之前咧，你要确保嗰支 hand cream 咧都唔会出面会污糟先咯。 嗯， 即系要干净嘅。 明白。好啦，今日有好多重点都讲咗俾我哋听，点样对啲手部嘅保养啊，或者系手嘅化妆都讲埋。今日朝早唔该晒 Queenie 你啦，唔该晒，好，拜拜。 拜拜。 临别互相挥手，当时天真相信友谊不了，业后更倚重，然后某某临别海关挥手，一场相识一番相送，但往后没碰头，从不通讯，然后凑巧与你能够手牵手，谁又会知我们有多久，谁亦明白火花多猛烈，始终烧不到这世界尽头，但我未意会这么快便行近分手的门口，若抱着臂内也不够，承诺又哪有力去守，如难忍受无法厮守，宁愿握手别要挥手，如了拖得你手便要分得了手，难道不知道你惯于躲入爱河，而喜欢被骗的我曾信我对你估错，从前相爱渐变相处，然后缩手，然后变生疏，从前不止你懂得说一声你好，但等不到一个再见会重遇过，在我的世界和你手牵手，谁又会知我们有多久，谁亦明白火花总有日耗尽，但为何霎眼停了手，如难忍受无法厮守，宁愿握手别要挥手，如了拖得你手便要分得了手，难道不知道你惯于躲入爱河，而喜欢被骗的我曾信我对你估错，从前相爱渐变相处，然后缩手，然后变生疏，从前不止你懂得说一声你好，但等不到一个再见会重遇过，人人也会临别互相挥手，感情多么亲厚，总不知以后也记得以前，留住旧朋友，靠借对手还未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啦，7:07嘅时间，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各位听众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今朝咧带啲正能量俾大家先啊吓，近期咧睇到一个报纸嘅专题咧，就专访嘅一啲夜更嘅邮差啊，咁佢哋咧呢一排就夜晚黑咧要加班送口罩、哦，咁啊市民咧接到佢哋咧送过嚟嘅包裹咧都非常感动啊！啊，其中一位嗱唔出名啦、啊，即系有一位邮差叔叔咧啊，呢位邮差叔叔即系喺两日之前就接受访问啦，佢话咧其实咧过去嗰、那个星期咧就理论上就最多啊。最多口罩咧喺香港人咧喺海外嗰度咧訂咗啲口罩咧就堆積如山嘅、嗯，所以咧喺星期一啊，即係前日17日咧就全面恢復咧每日咧郵件派遞嘅服務，但係咧人手遠遠咧就不足應付啊堆積如山嘅口罩郵包啦。郵政署就安排咧郵政人員咧自愿加班咧當呢個夜間嘅郵差。嗱，通常咧我哋收到郵差叔叔送嘅件啦嘅時候，或者一啲叫挂号咧，都系日光白白嘅时候噶嘛，你唔会见到佢夜晚黑九点钟咁样，仲有一架邮包车咁推住，跟住仲送紧包裹咁样。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譬如揿你门钟，夜晚黑九点钟，咁你首先依家夜晚黑揿你门钟，如果唔系你朋友或者屋企人咧，你都觉得好怪啦。 嗯， 咁佢揿你门钟，即大家都想闹或者喂咩事啊咁样， 又唔会想闹嘅，都会问一下揿得你门钟一定有嘢揾你噶啦。 究竟发生咩事咧？咁一开门嘅时候见到咧，哇系邮差叔叔送口罩喎，好多嘅叫做市民咧都真系眼湿湿咁样啊！即系因为之前咧好多朋友订落嘅口罩咧，其实大家又坐定粒六咧，可以上个礼拜已经攞得到噶。咁、但系咧，因为邮政服务都延迟咗少少啊，同埋都因为疫症影响啦，或者咧货运啊物流业咧有啲工种咧都停工，所以咧搞下搞下咧褪咗一个礼拜。咁你知啦，今时今日口罩呢一样嘢系必需品嚟噶嘛。即系如果你今日出街冇口罩，即系除咗自身嘅个人卫生之外咧，其实仲系一个礼仪嚟嘅。你出街你唔戴口罩，啲其他嘅市民可能都会望一望你，点解你会唔戴口罩呢？系咪先？ 系啱啱调转咗咯，即系之前嘅时候仲未口罩戴得咁犀利咧。你唔、戴口罩咧就即系正常啊嘛。你一戴口罩，啲人就哇你 病、 你一定有病啊。 系啊， 而家唔戴口罩反而觉得你有病。 系啊，如果依家你唔戴口罩，譬如去到一啲尤其是入港铁嘅车厢啦，如果你唔戴口罩咧， 巴士都系啦， 跟住你讲嘢啦，或者你咳啦， 嗯， 哇，简直系俾全车厢嘅人咧，用歧视啦、奇怪啦、斜视嘅目光去望住你咯。咁所以我头先都讲啦，今时今日口罩系必需品啦，咁。当你自愿自费咁样去买咗啲口罩，你梗系想佢尽快咁样送到你间屋嗰度啦。咁啊，邮差叔叔就系做呢一件事啦。咁啊，市民咧都真系好想成日都歌颂下邮差嘅天职啊，因为咧佢系好多市民都有讲啦，话喂邮差呢个工种咧，其实都以为会式微啦，或者。啊，其实今时今日寄信嘅人又有几多咧？咁但系原来咧，去到呢啲关键嘅时刻咧，啊，邮差咧就发挥到佢好大嘅一个功能啊，就系咧紧守岗位，咁啊，尽自己嘅能力啊，帮助社会咧需要嘅，咁啊，疫症底下派口罩咧，呢一位资深嘅邮差都好感慨啊，佢系咁样讲嘅啊。其实咧，好多市民咧，有啲真系用呢四个字啊，望穿秋水啦。一见到咧，系邮差送口罩上门咧，非常开心。有啲咧，仲开心到咧，流晒眼泪咁样。咁令到佢最深刻咧，受到市民对口罩嘅渴求啊。佢更加忆述咧一次最深刻嘅经历系咁嘅。嗱，嗰一家人咧，即系佢送完包裹去俾嗰一家人咧，一签完收啲口罩咧，就叫停咗佢啊。咁啊，然后咧就即场咧拆开个邮包，咁啊拎咗啲口罩咧塞俾佢，跟住就同阿邮差叔叔讲啊，呢啲咧系少少嘅心意，我哋够用噶啦，多谢晒你啊！你哋成日都要周围走嚟走去，见到唔同嘅人， 口罩对于你哋每一个邮差嚟讲咧，都系非常重要嘅。咁啊，邮差叔叔听到之后咧，即场感动落泪啊，因为感受到咧香港人嗰份咧同舟共济嘅精神。咁啊，事实上咧，佢喺邮政局咧每一日咧只系获分派咧一个口罩咁大把嘅啫。 嗯， 咁如果中间咧即系食 lunch 啊或者放饭嘅时候咧，咁佢除低咗咧，咁又冇得换过第二个啦，所以佢都感觉到呢一家人送翻啲口罩俾佢去用咧，其实系非常之感受良多啊吓。咁、所以都藉住啊今个朝头早嘅少少时间啦，同啲邮差叔叔嘅朋友咧致敬一下啦， 将心比己啊，想自己即系人哋点样对自己好啦，自己首先点样对人哋好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有 Didi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 系啊，咁都系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提一提你啦，琴日有个爆水管架，长沙湾嘅荔枝角道啦，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咁而家部分嘅行车线咧就封闭嘅。 当 然啦， 系咁啊，又系其他道路都系正常啦。咁可能稍后时间就会塞少少啦。不过依一刻咧就非常 OK 啊，路路畅通啊吓。咁啊，唔该晒 Didi 啦。咁啊，好好保护自己啊，都系咪啊？个人卫生方面， 系 唔该晒， 洗手洗手咯。 系啊，真系 系啊，你 中一下， 记住焗翻油啊只手。如果唔系，你手会爆擦噶。 系啊。 系啊，爆得好犀利啦，已经 系啊，就系、是、知道你只手爆得犀利，所以关心你嘛。 系啱啊，好似你咁讲啊，关心人关心自己啱嘅。 系啦、啊，好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听日再讲过啦，听日再倾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下 Barbie 出边冻唔冻啦，冻唔冻啊 ，Barbie 出边？ 我觉得咧就真系冻啊吓，因为咧即系其实始终咧头先听到你哋。讲嗰个天气咧，即系听新闻嘅时候讲天气咧，都系低温啦。咁自己出嚟睇感咧，今朝早咧系清凉嘅。嗱、今日咧即系属于对比起早两日咧，其实系冇咁冻嘅，真系。因为咧呢、這个时候咧就有阳光啦，照住我哋啦，同埋咧今朝早冇乜风啊。咁、所以咧，头先我企咗一阵咧，都冇乜特别觉得话好冻好冻嘅感觉。咁、所以咧其实系几舒服嘅，清凉嘅感觉嚟嘅。咁而且咧，即系今朝早咧，我自己觉得咧，因为可能阳光咧早咗出嚟啊，而且咧都有少少晒吓，我而家企嘅呢个位置，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就几舒服啦，即系不妨咧都可以行下啲室外嘅地方啦，即系如果你翻工嘅途中咧，可以选择室内或者室外咧，我通常都会中意兜室外嘅，咁、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啦，同埋咧有少少和暖嘅阳光咁样照住你咧，希望今日嘅心情都会好啲咧， 希望会啦，咁啊都要留意住啦，出边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啦，咁就算室外呼吸一下啲空气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咁但系有阵时行到冻冻地咧，啊，又要走翻入去匿匿避一避先得啦，系咪？ 系自己衡量一下， 自己衡量一下啦。好啦，唔该晒 Barbie， 你都吓快啲去翻啲室内嘅地方，唔好吹亲啊。咁啊，养声都好紧要，唔好吹冻个喉咙。好啦，我哋今日再见啦吓，迟啲再见。好啦，今日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19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不过咧，早上系仍然清凉噶。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生效紧噶。今天早上咧又要吓睇晨光大学嗰度听听中医师，有啲乜嘢嘅系咪有应该有啲抗疫嘅嘢贴士俾我哋啊？ 可能有啲抗疫嘅汤水啊！ 大家一齐听一下。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Victor， 近排咧大家嘅焦点咧都离唔开我哋呢一个嘅武汉肺炎啦。 系啊， 咁啊，今个礼拜都必须要继续讲下佢啦。 系啊，其实都好多资讯可以分享嘅。 系咯系咯，咁啊，但系咧比较都听得多嘅咧就系呢排都听到好多香港人咧话啊，担心到瞓唔着啊，又或者半夜咧嗰个睡眠质素都好差，因为都担心自己会唔会系高危一族啦，会唔会侧边又有啲隐藏嘅患者啦等等。啊，你自己身边有冇听过呢啲个案咧？ 其实都好多嘅，因为好多人咧而家咧都因为少啲出门啦， 系， 同埋又真系可能同啲朋友嘅聚会嘅时间又少咗啦，变成成日都喺室内咁样困住啦， 系啊， 所以同埋个病都好多人都担心啊嘛，同埋都可能有时好多新闻咁样我哋去关注嘅话咧，其实个人咧都比较紧张嘅， 系。 系啦，所以其实咧，我哋就话要适当嘅调整一个生活嘅方式咧，其实系有帮助嘅。 嗯，点样调整法咧？ 咁其实咧，我哋即系目前咧，我哋都有啲建议嘅。即系首先咧，因为而家都好多人可能 work from home 啊，即系可能喺屋企啊。咁其实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咧，咁我哋都建议可能你可以嘅话咧，就做一个计划啦。安排好每一日要做嘅嘢，咁特别系因为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就可能有时啲饮食啊或者瞓觉就唔系咁规律。 哦，啲作息乱咗嘛，反而 系啦，即系可能你攰下就休息下，咁变成夜晚反而瞓唔着啦。 嗯， 系啦。咁另外就系因为而家时间多咗，我哋都建议大家可能可以嘅话就钻研少少嘢，即 系 可能学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或者学啲可能整。整啲嘢食啊，其实而家多咗好多人可能喺屋企整嘢食嘅。 哦，都系、哦，即系都多咗见到啲社交平台嘅照片咧，系即系今日整咗个咩甜品咁样。 系啊，因为平时冇乜时间嘛，咁其实而家你可以适当嘅咁样去研究一样嘢，分散下个注意力咧。其实对于我哋抗呢、這个情绪嘅呢个焦虑咧，其实都好大帮助嘅。 嗯，都系嘅，即系搵啲嘢学下或者搵啲嘢去做下，咁啊，似乎可以帮助你放松紧张嘅神经嘅。 系啊，因为我哋觉得咧，如果你紧张嘅话，其实可能你真系吓死，即系吓到病而唔系呢个真系呢个武汉肺炎啦。 嗯，都系。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因为减少咗外出同埋同朋友见面同聚会啦，会唔会又因为咧即系少咗呢一个同朋友倾偈嘅时候，亦都会令到自己嘅情绪特别紧张咧？ 都会噶，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可能去饮下嘢啊，大家放松下，其实个可能倾下偈啊，都舒缓下情绪。可能有啲人一个人住嘅，或者可能都系可能比较少啲有机会讲嘢啦。 嗯， 咁变成个人咧就比较即系困住啦，即系好即系闷闷不乐咁。 嗯， 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啲方法嘅，即系其实而家科技进步咗啦，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可能。得闲倾下电话啊，同啲朋友、屋企人，甚至乎可以视频啊。咁、其实而家即系科技嘅进步，其实都帮助到我哋可以解决咗呢啲问题咯。 嗯，都系，即系足不出户，唔代表完全要与世隔绝噶嘛。 系啊，冇错。 嗯，咁啊，嗱，好多人咧都会话啦，啊，即系因为瞓得唔好咧，觉得可能个人比较攰啲啦吓。咁、其实如果做运动又得唔得咧？ 其实我哋都好建议做运动嘅，同埋而家。因为有些人咧都担心可能不想出街啦，因为都担心很容易感染啊，咁变成就唔敢做运动。咁其实我哋觉得做运动都会舒缓下个情绪嘅，同埋做运动都会提升呢个身体免疫系统啦。反而系我哋可能建议，如果有啲室内嘅运动啊，就可能少做啲咯。咁、但系其实你出街行下，其实呢啲就冇咁容易感染到嘅。咁就多啲户外行动啦，即系譬如系行山啊，咁呢啲其实都系好好嘅运动啦。当然天气冻就唔好去吹风啦。但系其实有可能食饱饭啊，喺即系屋苑行下，其实呢啲都系好有帮助嘅。 嗯，其实咧都有听过人哋讲话咧，如果有一个好嘅心理质素咧，即系个人开心啲啦，自然咧即系好似个抵抗力咧都会好啲咁噶，真系唔知点解啦 吓。系啊，其实都有关系啊。 嗯， 因为我哋终于觉得咧，其实你除咗即系身体嘅健唔健康，其实。即系体质嘅问题啦，其实都好关乎你嘅情绪嘅控制啦，同埋嗰个天气啦，即系所谓嘅天时地利人和啦，系啦。如果你譬如话可能有啲人同你嗌交，咁可能你真系食唔到饭噶啦，系因为个情绪真系会直接影响到你身体嘅，系啦。所以我哋话情绪都好大影响嘅， 系。咁有冇啲咩方法系即系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情绪又好啲，心情又好啲咧？ 咁首先我哋话个心态要好啲啦，即系因为有时候我哋可能即系谂唔开啦，比较担心啦，咁就会成日都谂住一样嘢，咁就会钻牛角尖咁啦，咁就会影响到我哋嗰个情绪啦，所以我哋就话咧，首先咧你要有个比较好嘅心态，即系其实而家我哋讲武汉肺炎，其实即系虽然佢系好传染得好快，但其实so far佢个嗰个死亡率咧，其实都唔系太高嘅，系啦，所以其实我哋就唔使太担心嘅，只要我哋做好预防，咁其实咧就OK 噶啦。 咁所以咧喺呢啲比較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多人會可能瞓唔到覺啦。 係， 唔知芭比你會唔會有咁嘅情況？ 我有啊，我一晚醒好多次啊。不過我嘅緊張係因為咧呢排自己啲翻工嘅時間係唔同咗，即係每日翻工係翻早咗嘅。其實咁就成日驚住自己個鬧鐘唔知有冇校到啊，又擔心啲天氣凍會唔會瞓得特別冧咧。我係每一個鐘頭起身望個鐘一次咯， 都幾嚴重。 係啊， 但係就唔係因為疫情嘅問題。 唔系啊，反而系惊自己会迟到咯。 哦，咁其实咧，我哋而家都有啲 tips 俾大家嘅。 嗯， 咁首先咧，我哋话咧，你瞓觉嘅时候咧，首先你要放松啦。 系。 咁你放松嘅时候咧，环境系好重要嘅。 嗯。 所以咧，我哋就话咧，你个瞓觉嘅环境咧，首先咧要安静啦。 系。 如果嘈嘅话，其实你都静唔到落嚟。 嗯。 咁同埋要比较舒适啲啦，即系好乱，其实都会影响嘅，所以可能要执下房啊，系啦。咁同埋温度都好重要，因為最近又可能真係又凍咗啲啦，所以其實咧就變成咧個可能有時太凍或者太熱，令到嗰個人就可能有時真係瞓覺都會差啲嘅，係啦，所以我哋就盡量咧就呢方面要適當咁樣去調整啦。另外咧就係、是、咧，我哋都可以用啲精油，因為有啲精油咧佢都會幫助放鬆個情緒嘅，係啦，咁咧可能瞓覺之前聞一聞。俾你比较容易放松少少咁咯， 嗯、mm-hmm. ， 系啦。咁另外就系我哋话瞓觉之前咧就唔好太紧张啦。咁除咗唔好太紧张，其实都有啲原因嘅，因为有啲人咧就可能瞓觉之前会谂好多嘢， 系啊， 系啦。譬如话今日我都要录音咁，都会谂，譬如 即系琴晚谂定听日点咧咁。 系啊，听日讲咩题目啊，其实都会影响我瞓觉嘅。 嗯、mm-hmm. ， 所以咧就可以嘅话咧就瞓觉之前咧尽量咧就唔好谂工作嘅嘢。 系。 系啦，同埋咧就瞓觉之前咧唔好睇啲即系可能比较紧张嘅资讯啦， 或者而家嗰啲相关疫情嗰啲报道啊嘛，哎呀， 系啦，即系会谂住好惊噶嘛，系咪？ 嗯， 咁同埋咧有时候咧就啲电影啊戏啊有时比较紧张噶， 系 好似我细个时候真系好多啲僵尸片都系夜晚播嘅， 系、哦哦、都系嗰啲钟数啊。 系啦，所以就会令到咧，可能夜晚又惊啊，瞓唔到觉啊， 嗯、 都会因为呢啲外在嘅影响引起你瞓觉唔好咯。咁所以就一般我哋就建议睇啲比较温和啲嘅，咁或者听下啲音乐啊，咁或者睇下啲书啊，俾自己放松下咯。 嗯哼， 咁其实你动物性肺炎系一个流感。其实你可能就冇咁惊啦， 系啊，其实同埋因为初初咧就担心唔知道有冇得医啦，咁但系而家其实睇睇下咧，似乎都系乐观咗嘅个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过分地去担忧咯，有时 系啊，所以其实有啲人就担心感染啦，其实我哋只不过咧，我哋都建议大家比较谨慎啲嘅，其实需要谨慎嘅， 系 咁你谨慎嘅话，先会可能成日洗手啊，保持呢个卫生啊，同埋戴口罩啊，check住个体温啊， 嗯。 咁呢啲就其實都好幫助預防呢個疾病，好大幫助嘅。甚至乎我覺得點解而家新加坡嘅 case 會咁多呢、 嗯、 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香港人好早已經開始比較謹慎啦。係啦，咁其實咧就預防嗰個就做得好好。 嗯， 咁所以個 case 雖然係多，但係都即係相比新加坡嚟講，其實香港係做得幾好嘅，咁近啊嘛，其實應該係更加多 case 啊嘛。系啦，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就话你个心态要谨慎，但系咧就冇过度紧张。 嗯， 系啦，咁咧可以嘅话咧就适当嘅可能听下晨光嘅啲资讯啊，系啦，学一下啲比较好嘅资讯，咁或者比较正确嘅资讯，咁就唔好过度去可能自己去搵啲可能唔知道网站咩网站去睇，咁可能会。即系增加自己嘅担忧啦。 嗯，都系嘅，即系有时我觉得知得多咧系好嘅，但系如果咧啲消息来源唔知系咪真确啊，又或者自己咧就太过焦虑咧咁样去了解一啲相关信息嘅话咧，其实就真系会引起我哋头先所讲嗰啲瞓得唔好啊，或者成日都精神紧张咁样咯。 系啊，所以我哋就话谨慎系好嘅，但系冇。冇惊恐咯，冇紧张咯， 系咯， 系啦。 同埋我觉得咧，头先阿 Victor 都讲得啱嘅，即系虽然话而家要自己咧尽量避免外出啦，同埋去多人嘅聚会啦，咁但系即系都多啲保持同身边朋友嘅联络咯，咁啊互相支持一下，咁啊希望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嘅心态更加健康咯。 冇错。 嗯，咁我知道咧 ，Victor 今朝咧都好好啦，同我哋准备咗一个嘅中药方啦，可以咧帮我哋手有一种嘅安神嘅作用噶。 系啦，咁带俾大家呢个茶饮咧。 其實就是一個預防方嚟嘅。即係譬如話，如果你普通冇乜唔舒服嘅，就去飲啦。如果你本身咧懷疑自己有問題，但係或者係隔離緊唔知道做咩嘅時候，都可以飲。 嗯。 咁呢個茶飲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嘅，係呢、這個國家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嘅呢、這個武漢肺炎救治專家組嘅組長，中國科學院士童小林嘅一條方啦。因為佢係喺一線嘅。所以他其實是在武漢那裡就看到很多 case， 他就總結了這條方出來的，我們之前都介紹過大家的、 嗯、哼， 就是蘇葉就大概六克啦，藿香六克啦，陳皮六克，草果六克、寒濕重的話可以加薑一點，就用大火煮滾了之後焗五至十分鐘當茶這樣喝、 嗯，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跟情緒有些關係的， 是、啊、即是想大家睡得好一點安神一點， 系啦，冇错。咁同埋有啲我哋话疏肝解郁嘅一啲药材都可以加落去嘅。所以我哋就做到呢个叫咩咧？就系话可以抗疫之余咧，都可以调整个情绪。咁其实咧，如果各位有啲情绪唔系咁好，或者有啲紧张嘅话咧、 嗯， 不妨咧就系呢条方嘅基础上边咧加多两只药。 嗯， 就系、是、茯神大概15g啦，小麦咧10g啦。咁就加埋落去，一齊煮滾咗之後咧，焗五至十分鐘當茶咁樣飲咯。咁呢啲咧，其實就係、即係除咗抗疫之餘咧，都可以調整一下個情緒，令你冇咁緊張，同埋瞓覺都會好啲。因為茯神同埋小麥咧，佢本身都有啲安神嘅效果嘅。 係。 咁茯神佢仲要有啲利水去濕嘅效果，特別係而家呢個天氣。都濕濕地㗎嘛，咁佢就非常適合而家呢個天氣嚟飲啦。 好啊，咁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 Victor 同我哋講咗咁多咧，點樣可以減輕我哋嘅抗疫情緒，同埋用中藥咧去療愈我哋咧，希望我哋可以降壓同埋瞓得好啲啦。唔該曬 Victor， 好唔使客氣，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29啊，有啲嘅射击练习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亦都会有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同样都系今日朝头早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家咧就室外气温14度，相对湿度81%，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累计超过74000人确诊。湖北卫健委公布新增1693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61682人受到感染。湖北寻日有132人死亡。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停泊日本横滨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检测结果呈阴性而健康状态良好的乘客最快今日可以落船。厚生劳动省说今日大有500个乘客可能落船，相关的工作上就开始，计划至星期五结束。邮轮上至今共有超过54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被送院。多国批评日本的处理手法，指出日本政府以检疫为理由，将大约3700个乘客同船员隔离在邮轮上2个星期，结果就令每7个乘客就1人受到感染。多国派包机接走国民。当局表示，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港人增至大约50人，政府会安排包机接载港人返港。第二批參與行動的36人已經抵達東京。正在當地的入境處處長曾國衛說，現時最大挑戰是日方要求乘客最終的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以落船， 但日方目前仍然未能够准确交代有几多人可以离开，不排除港人要分批返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表示，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代表原本昨天下午和香港官员会面，但对方最终没有出席，令到特区政府无法取得乘客的名单和身体状况等的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是 81%，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方向啦，近住彩虹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咁而家各区隧道咧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咁跟住提翻你爆水管啦，就喺长沙环嘅荔枝角道噶，去翻美孚方向，跟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翻美孚方向啦，跟住大南西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石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每个星期提提你平机讯息。 男士当然主力出外赚钱啦，照顾小朋友的责任梗系放在妈妈身上啦。不过社会越来越讲求性别平等，照顾小朋友的责任都应该由父母共同分担。而香港在2019年男士的侍产假就增加去到5日啦。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的讯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大结局啦！ 剧情峰回路转，万物错过， 竟然有人想捉走，不得了！ 我的真名是疯狂博士 Dr. A， 出资都被我捉齐晒，所有不得了啦！ 你讲乜嘢？你头先话你捉齐所有嘅不得了，世界上仲有其他嘅不得了嘅咩？ 原来世上唔止一只不得了噶 ，Dr. A 又系边一个嚟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朝头早7:36啊！不过都提提大家，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噶吓。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哦，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记得咧一开节目头先7:00嘅时候咧，向啲叫做 邮差 啊，邮政人员咧就致敬啦，咁样啊吓，讲咗好多次邮差叔叔，咁但系大家都明白，邮差叔叔系我哋由细到大嘅一个代名词嚟嘅。咁、 我细个咧同邮差都相当 friend， 系嘛 ？friend 到一个地步系点样咧？而家呢个年代真系唔同啦、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咁、住大厦嘅，咁、我邮差咧就即系送信嘅时候咧，系送到，因为细个我哋喺屋企嘛，有阵时，咁、咧就送到咧就系、是。見到我啲細路仔咧， 係 佢嗌得曬我哋啲名， 咁勁 抽，好係好熟啦，好啦，好熟。跟住咧嗌得曬我哋啲名，跟住啱啱開始我細個嘅時候就玩嗰啲好嗰啲電腦嗰啲 floppy disk 啊，用 floppy disk 咧去到入嗰啲 game 嘅年代咧，好啦，個郵差咧有嗰陣時咧直頭可以咧就係、是不如我幫你執執你部電腦啊，原來佢係電腦奇才嚟噶， 哇， 執執部電腦啊， 咁有冇浪費咗佢咧？ 搬一搬我哋部電腦啊，搞一搞我哋啲 game 啊，教下我哋過關啊咁樣。所以我哋嗰陣時同個郵差叔叔嘅感情咧特別好。 係啊，我中學同學咧都。嘅群組咧，其中一個都係做咗郵差嘅，據我所知，咁我都覺得啊，好驕傲，即係你都係嗰句啦，即係平時冇事冇幹，你就覺得啊，郵差都係打份工，但係到關鍵嘅時刻咧、你就會顯示到喂，郵差個重要性啊！即係早一兩年咧，仲有討論緊，喂，即係不如 cut 下，即係郵政署嗰啲撥備啦，嗰啲 budget 啦咁樣，真係如果哇，如果連口罩都送唔到啊，我估。即系民望又再跌多几分啊吓，咁所以即系唔好让都系让都谂住 cut 啊，让都谂住即系源头减费，即系有啲部门咧确系有佢咧啊喺度嘅价值嘅。好啦，咁啊讲完香港嘅情况咧，转个角度咧睇下咧，喂内地方面咧都有一个乱象出现到，都几估唔到一件咁嘅事。嗱，大家都知道啦，呢个新型冠状咧。嘅病毒啦，咁樣就繼續惡化啦。咁睇到嗰、個確診數字都係咁升上去嘅。咁、河南啦、鄱陽入面有一條鄉村咧，其實咧佢哋已經硬性規定咧出門咧必須戴口罩嘅。其實好多省市都已經實行咗呢一樣嘢噶啦。咁佢哋直情咧有一啲叫做狗察隊咧，嗰啲狗察隊直情會捉你，如果你冇戴口罩咧就。会懲處你嘅、或者咧会记低你嘅名嘅，好似封记咁样啊、学校封记咁样，记低你嘅名，跟住咧就之后先会同你算账嘅，譬如叫你扣分啊，或者叫你罚钱啊，类似咁嘅一啲情况啦、各省各县各城各乡都唔同嘅，喺咁啊喺呢个河南咧鄱阳嘅其中一条乡村嗰度咧，一个男人咧早前因为外出嘅时候咧就发现冇戴口罩，遭到呢个防疫人员咧绑喺条柱嗰度咧痛骂，系真系睇到相片咧系绑住喺条咧石柱嗰度咧训话佢啊，咁咧有其他网民 客气咁样真系 睇到咧就觉得啊，当然人哋唔戴口罩系佢唔啱啦，咁但系究竟呢啲执法嘅人员啊，防疫人员？又有冇得动用呢个私权力呢去绑住啊，绑住一个民众去闹佢呢，咁、其实又唔可以绑住人嘅。 呢个要睇返我又唔相信当地嘅政府会立刻改例赋予一啲特别嘅权力。 连啊官方嘅媒体啊琴日都刊登评论话呢，批评啊有地方嘅官员呢缺乏法治思维，即係喂你依法办事嘛，如果佢係犯法，你应该拉佢返去警察局嗰度啊，或者拉佢去公安局嗰度啊，咁唔係你自己執行家规嘅时候嚟㗎喎，咁打着呢防疫的旗号为所欲为啊，哇连内地嘅官方媒体都咁样讲呢，所以呢都勒令呢嗰啲叫做防疫人员呢都唔係冇赋予你权力系叫你執行私刑嘅、叫你提下抢嘅啫，或者叫你摘下名嘅啫，咁即係好似學校个道理啦，封纪见到你违规，咁可唔可以绑住你闹你， 佢又唔可以嘅， 唔可以啦，顶窿摘你名或者向上级报告， 是啦， 即係话同阿 同老师讲 ,Miss Lam 讲声 ,Miss Lam 呢喂小白呢佢头先打咗冷钟呢 佢仲食嘢啊！通常小學都係咁啊。 通常一打冷鐘咧，唔知點解要 就要停止 啊，點穴咁樣，哇！ 靜止咗噶嘛。佢打咗冷鐘咧，仲食嘢，仲喐啊咁樣。咁你可以向上級報告，但唔代表你綁住阿白元浩同學，跟住就話佢你頭先做咩喐啊？ 係啊，濫用私刑。 就唔好啊咁樣，咁呢、這個呢、這個就係其中一件事例啦咁樣，咁內地其他都有呢一類咁嘅情況嘅，咁啊官方嘅媒體咧繼續強調啊，依法防疫咧最重要嘅咧就係明確啊向各級嘅防疫主體啊制定一啲權力嘅邊界啊， 哇 啊應該咧承擔咧何為責任同埋何為義務，而且咧啊系呢个法治咧冇授权咧嘅话咧就不可为啊！即系嗱，你唔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咁样咯。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咧，武汉方面咧之前未话哇，好快可以起到几间医院出嚟嘅，又火神山又雷神山咁样 起晒啦嘛，系咪？ 好似咧Marvel 入边嗰啲 superhero 嗰啲名啊，但系咧又有内地媒体爆料啊，引述一名咧火神山嘅地盘工人嘅报道啊。指出工地嘅判头咧，不但拖粮同埋欠薪啊，而且咧日日只系提供一个口罩同埋一支水啊，工作嘅待遇咧何其坎坷啊！报道曝光之后咧，工人们咧昨日终于获得咧足够嘅工钱啦，佢终于有攞得翻啲钱先啦。咁但系口罩同埋咧饮用水咧都未解决嘅，咁嗰啲都后话啲啦。你最紧要就系有汗出。都要有粮出。 其实中国人咁高智慧嘅一个民族咧，点都应该明白粮草先行嘅道理嘅，系咪？ 你冇理由叫人哋，你估旧时秦始皇年代咩？叫啲人民斋起完之后咧就唔发工资嘅，斋系劳役佢哋。 唔系咁样噶嘛？ 咁所以咧就好彩，依家咧都有得翻钱攞，即系。付出咗嘅都有收获，咁但系至于你话 够咧， 至于你话一个口罩、一支饮用水嗰啲咧，即系工作嘅待遇咧，咁嗰啲就未必即时可以扭转得到噶啦。咁但系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咯。咁依家即系同步抗疫，咁你咪帮下手啦。因为即系始终喺武汉方面多几个医院咧，亦都系可以舒缓到疫情嘅，绝对深信。咁当然亦都喺啲医护人员亦都要出尽力啦，去啊。解救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危机嚟嘅。其实真系，如果处理得唔好咧，佢继续爆发落去咧，就唔止成个中国啦、香港啦，更加系咧会影响都几深远。譬如你睇到好多外国媒体报道咧，日本其实个感染率都几高下，咁所以就大家都系 好担心咯，那个情况 系啊，希望 因为开始越嚟越多嗰啲我哋。即系俗啲讲嘅就唔拉更嘅人咧， 系 你唔明点解佢又会俾人感染到？ 依家睇翻嗰啲医学专家讲咧，系扩散期嘅，依家系扩散期就可能个数字上呢几日都会即系如果抑制到或者令到冇再有确诊，固然之系可喜可贺啦。但系如果你继续有得发病嘅话咧，或者继续有啲地方啊或者国家咧。繼續有新增的個案咧，其實都會越嚟越嚴重，因為佢唔係今日擴散完，聽日就停止噶嘛。 嗯， 佢係人傳人，人傳人，一個人傳兩個，兩個變四個。 有啲人可能係唔會病發嘅，即係咁講啦。有啲人唔會病，但係佢係一個潛伏者或者有個播種者咁。咁有啲人可能就佢好耐先至病發。有啲又可能會唔會係即係好咗啦？咁好咗之後又會唔會再感染呢、這個？而家又喺度即係觀察緊啦。 係，所以近期大家都係注重個人衞生啦，戴翻個口罩咧係本能嚟㗎啦，應該係。 风景看旧，神留在眼。 期望可加速渡过春秋，是那隻手想放手，仍不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由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樱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但有一些走手化身队友，谈及恋爱有自由，有哪位不会走？占卜已够，尘缘没法受，认清了没有？谁亦爱换柔，不爱善后。无谓讲究，适合结伴过就已足够。明日烟火四起，最美地球如留下你，当手信亦早已过期，有力未够合时，可会永记？明日烟花一再飞，要剃到又完成日记，可有照着你的归期，再跨过生死。书给天意，几首诗笑了过后也有刻记，夜望与苍天比较，凡人在世如梦似幻。 呢首嘅作品啊，佢系陈柏宇《本能字》。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今晚继续咧有两场欧联十六强嘅首回合嘅赛事啦，重头戏咧系。英國對德國啊嚇，咁啊講緊嘅咧就係熱刺主場咧迎戰 RB 萊比錫啊！啊，自從咧摩連奴接掌之後咧，熱刺嘅踢法咧攻強守弱，雖然咧哈利簡尼咧繼續啊養傷啦，剛剛咧更加有孫興文咧因為骨折啊要長唞添。 係呢個真係慘啊！蘇台又話已經唞兩個月已經係灰噶啦， 係啊， 而家話今季都收埋喎。 係啊，所以你見到啦，成隊熱刺咧個前鋒線咧 原先又好熟悉咧，睇埋眼都識得背咧，依家變曬咧，全部都係一啲比較新啲嘅名字啦。譬如打單箭頭，打翻哈利簡尼嘅位啦，就係、是、啦，盧卡斯莫拉啦，咁啊迪利亞里都喺度嘅，咁啊貝雲積啦，又打逆風啦，火拍咧拉美拿嚇，咁啊左右開弓，咁其他。即係你話好大名嗰啲名字咧，其實都哦有啲都有啲唔同咗嚇。咁、啊、反觀咧，譬如你睇翻阿比羅比石咧，其實咧喺德甲方面都踢得唔差下嘅。咁啊，以至近期咧喺英超咧三連勝嘅期間咧，足總杯咧踢足啊兩個回合咧就掃走咗聖人修咸頓啦。咁啊，南韓亞洲之光啊孫興文咧喺呢場嘅比賽咧就成日都有波入嘅，不過咧。啊，咁啊，即系骨折咧，預計要唞咧幾個禮拜噶，咁啊，今晚咧就唔會打啦，咁樣。領隊摩連奴咧上任之後咧，熱刺嘅成績咧，大家都評為咧合格嘅，咁啊，難得咧歐聯抽到好籤啊！今晚主場咧應該會都係嗰句啦，博盡無悔啦。咁啊，德甲嘅二哥咧萊比錫啊，經歷咗咧一段咧唔短嘅低潮嘅，近期咧 好長添啊，低潮期咁多年嚟嘅德甲淨係得兩隊球隊，一隊叫拜仁，一隊叫多蒙特。 係咁啊，但係萊比錫都算係咁嘅啦。近期咧作客咧賽和啊，拜仁啦，同埋主場咧輕取咧雲達不萊梅咧重拾狀態啊，只可惜咧防守嘅陣容咧嚴重不整啊，隊長咧韋利柯賓咧主力啊中堅啊伊巴希馬咧都因為傷咧而長頭啦，咁所以即係今日咧報紙媒體講咧都係啊好似睇嚟都睇淡少少啊，關於呢個 R B 萊比錫。 不過睇翻咧萊比錫咧，其實而家喺德甲啊排第二啦，係咪先？咁佢落後拜仁咧，其實落後一分嘅啫。 係係係。 咁佢領先呢一個嘅第三位多蒙特咧就係三分嘅，咁啊所以萊比錫咧今季其實真係打得幾好。 係。 咁係咪真係叫做冇得踢咧？其實兩隊咧，我覺得都有贏面啊。五波。 咁啊，即係但係要留待今晚啊深夜嘅時間你先會知道啦。咁啊，幾點開波咧？啊，凌晨四點鐘啊嚇。咁仲有另一場歐聯嘅亞特蘭大咧，就對華倫西亞。咁亞特蘭大喺意甲方面咧都踢得幾好啊，又係進攻火力方面咧好足夠嘅。轉個角度咧，同大家睇埋咧被譽為啊體壇奧斯卡嘅勞倫斯世界體育大獎啊，琴日喺德國嘅柏林咧揭盅啦。西甲巴塞隆拿嘅隊長美斯啦，同埋咧上年啊贏得咧第六次 F1 總冠軍嘅黑帝咸美頓咧，雙雙分享咧今屆最佳男運動員嘅殊榮。呢次亦都係佢哋咧第一次攞到呢一個獎項噶。美斯咧亦都係歷來咧首位啊，攞到呢個勞倫斯最佳男運動員嘅足球員啊。咁啊，希望美斯越踢越好啦。咁啊，咸美頓咧就逢車過車咧，咁就正啦。 係啦，喂，睇埋咧就如果英超方面嘅話咧，可以望埋利物浦啊嚇。嗱，利物浦擊敗咗諾域治之後啦，咁英超已經遠遠拋離其他嘅對手啦。啊，最快啊嚇！可以喺三月咧就已經提早封王，咁只要佢哋能夠保住不敗之身去到最後嘅話咧，咁就可以奪得啊！奪得乜嘢呢？曾經歷史上 係 只係出現過一次嘅英超金杯。 哇！ 哇！呢、這個真係聯賽冠軍係已經佢哋等咗好耐啦。咁今季都應該實至冇黐牙噶啦。如果喺完全沒有輸過嘅情況底下而得到英超嘅話咧，咁要數翻啦，就係、是、啊，你好中意嗰隊球隊阿仙奴啊， 我知啊， 2003-04嘅球季咧，今日錄得26勝12和嘅佳績，非常好嘅成績。嗰當其時拋開咗咧，就係第二嘅車路士啊，11分啦。咁啊，為咗紀念呢一個壯舉咧，咁啊，英超當其時特登打造咗一個咧就係金杯，上面咧就刻有兵工廠當季嘅成績噶。咁啊，體積雖然細，咁啊，但係呢個意義咧就非常之大。 珍藏價值 梗係啦，呢、這個如果即係利物浦今季啊，能夠咧就攞咗呢個英超冠軍之餘咧，仲可以攞埋呢一個啊，即係叫做英超金杯嘅話咧，絕對咧係歷史上重要嘅一頁啊！好啦，都係歷史上重要嘅一頁咧，睇下佢會唔會寫啦，就係講緊呢一位卡斯拿斯咁啊，前西班牙國家隊隊長卡斯拿斯咁啊，上年五月因為訓練期間咧，咁啊心臟病突然之間暈咗啦。雖然啦啊病就病好啦，亦都從頭咧就係波圖嘅訓練，咁但係咧佢到而家咧都仲未披甲噶。咁啊佢自己本身喺佢自己嘅叫做網絡上邊啦，亦都咧就係宣布啲乜嘢咧，就係競逐啊今年嘅西班牙足總主席。 咁到底佢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攞到呢、這个足总主席嘅位咧？咁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始终咧，加斯拿斯咧喺皇马嘅年代，又或者喺西班牙国家队上面咧，都占据住一个咧就重要嘅份量嘅，亦都咧就系带领住球队啦，以及咧就带领住国家队咧，咁啊攞过咧就非常之骄人嘅成绩嘅。咁大家咧都对佢嗰个嘅人气咧就绝对唔会怀疑噶啦。咁希望咧睇下佢会唔会真系参选，亦都睇下会唔会咧系有机会啊得到呢一个咧足总主席嘅职位啦。 方面嘅组合啊，佢哋 Nature 带嚟唱出嘅日语作品 I'm So Pretty 啊，好多人咧都喺今年度嘅时间咧，选手啊都会咧去到东京啊吓。香港嘅马术队亦都宣布两名咧就系骑手啊落实咧就取得东京奥运嘅资格，一度因为咧就冬奥积分排名啊下跌而失落咗嘅资格嘅郑文杰啊，喺香港马术队啊就向国际马联咧就去信之后啦，咁啊终于咧就再次啊获得咧就系呢一个嘅资格啦吓。另一位嘅骑手咧就系、是、啊。霍坦华咧亦都要成功以积分啊排名第三啊取得咧就系冬奥嘅入场券，两个人咧都系马术队啊，自2008年北京奥运队之后相隔12年再次咧就系征战奥运嘅比赛啦。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6.999。英镑兑美元1.3，欧元兑美元1.07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寒冷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沿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系7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啦，近住启业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噶，就系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啦，近住启业村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受爆水管影响，长沙环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方向石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6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www.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可以在当日下午到指定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摘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巴士顾客服务中心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法人女子组合 Nature 都去挑战日本的乐坛，用 I'm so pretty 加上日语的歌词重新灌录之后，成绩就相当之好，网上超过1300万的点击量。他们同时拥有韩国、日本和中国国籍的成员，是不是代表以后他们都会向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发展他们的音乐事业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ature I'm So Pretty。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ature I'm So Prett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六十秒， 要在短时间内认识一个国家，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参观印尼国家博物馆，你可以发现地理因素对印尼的影响，探索多姿多彩的传统本土藏品。 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62年，拥有大约14万项文物。 这座博物馆算是雅加达最佳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馆方于2007年新增了第二个展厅，以展览更多藏品。 由于博物馆的庭院有一座巨型青铜大象雕塑，所以当地人亦都会叫它做大象博物馆。 在这里，你除了可以了解最初在印尼生活的人类，还可以看到印尼从史前时代进化的展览。 当然不可以错过一个佛罗勒斯哈比人模型，它是科学家按照理解的古人类模样而制作而成，每个哈比人直立时只有一米高。 为了方便游客，博物馆每日还会提供免费英语导赏团，要认识印尼文化更加没难度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尽力至善尽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吓八点十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呢度系晨光第一线。早晨，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喂，小白，同我哋睇睇天气先。今日系咪都系冻冻地啊？ 今日嘅天气啊，大致天晴啦，最高嘅气温啊会系19度嘅，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啦。而家14度嘅，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 嗯，咁啊，大家出街嘅时候都会戴个口罩啦。啊，戴咗口罩个感觉咧？有好似暖少少嘅喎， 系啊，系啊，而家咪叫做咧，即系天气冻啦，所以戴咗口罩有暖嘅感觉。 嗯、 如果你谂下热啲嘅时候咧、啊，戴口罩咧，其实你成块面咧出晒汗。 完全明白啊！有啲朋友近排啊，好似琴日天气几好啦，咁啊戴住个口罩去跑步啦。 啊 哇！好多人都成個口罩濕曬，翻到屋企要換過另一個口罩咁樣，咁都啱嘅，即係做戶外運動都戴翻個口罩，以策安全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個口罩笠住咧，唔係好呼吸到咧，咁你就唔好死定啦。 嗯， 咁拉翻低個口罩，如果唔係你自己焗到自己暈咗咁樣，呼吸唔到啦。 佢啲人少啲嘅地方先至做翻呢啲，譬如跑步啊、高強度嘅運動咯。 係啊，即係講緊就係嗰啲大啲嘅公園啦，咁嗰度空氣應該會流通啲嘅，相對咁啊，都要除咗注意個人衞生咧，都要 keep 住強健嘅體魄啊。如果唔係，哇，細菌都會有機可乘啊！入侵到你嘅咁啊，今个早上咧，除咗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喺二台直播室咧，咁啊呢个时间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咁都要交俾咧彭爷爷同埋咧温卓培同我哋咧分析一下啊，究竟有咩财金嘅大事件咧，同我哋嘅听众分享翻啦噃。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咁啊嚟到呢一个时段咧，又系我彭仔咧，请嚟一位财经界嘅朋友咧，同佢一齐咧就听佢分析呢一个嘅经济状况吓。今朝请嚟嘅咧就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噶。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系啦，咁啊今朝早咧想同我哋先咧分析一下日本方面嘅经济大局，系咪咧？ 冇错啦，因为咧喺今个星期初嚟讲，我咧日本咧就公布咗去年咧第四。贵嘅 GDP 嘅，咁嗰个 GDP 嚟讲嘅话咧，就按年咧就大跌6.3%，可以话相当之肉酸嘅，系近六年以嚟咧系最大嘅跌幅嚟噶。咁啊，最主要咧系因为嗰个季度嚟讲嘅话咧，就日本政府咧就加推消费税啦，就由8%加到10%啦。咁啊，削弱咗咧当地嘅消费者嘅消费意欲啦。咁啊，加上咧就话咧受到当地咧当其时咧就嘅严重嘅水灾影响啊，咁亦都系损害到经济噶。咁啊，而家市场咧更加担心啦，就话咧因为个新冠状病毒嗰个问题啦，咁个疫情咧可能咧会进一步咧对日本今年嘅首季度嘅经济嘅增长咧，可能咧会导致咧进一步收缩嘅。咁如果两季同时收缩嘅话咧，咁即系话咧日本嘅经济咧将会呈现咧衰退嘅情况噶啦。咁啊，而家咧市场最忧虑嘅系咩咧？就话个疫情咧会有冇机会咧系延续到咧系今年夏季嘅？ 嗯，哇！如果今年夏季就大件事啲，因为东京奥运。 你講得好啱啦，咁日本咧係今年咧嗰個奧運咧個主辦國嚟嘅，咁如果去到嗰個疫情一去到夏季嚟講嘅話咧，咁咧就日本先前投放嘅大量嘅資金去籌辦奧運咧，咁就可能因為觀眾唔夠啊，就可能會有嚴重嘅損失，咁到其時咧佢嘅經濟咧可能咧會進一步咧係嚴重衰退嘅，咁呢正係因為呢個憂慮啦，咁所以呢個日本央行咧喺過去一直以嚟咧都講啦，就話咧唔排除咧會加推量宽的可能性，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讲清楚，如果个疫情呢能够在譬如现在我们一般的估计，专家即是国内官专家估计就在4月左右就会是完结，如果真的这么早完结的时候，我相信对日本的影响都不会大的，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去到五六月都还在的时候，那就真的担心了，到时可能会日本央行可能要因应经济的转差，可能要大举加推量宽去帮助日本的经济。 哇，咁啊，头先听阿温卓培你嘅分析咧，即系如果系连续两季咧，佢嗰个嘅经济咧都系唔能够有起色啦，进一步收缩咁话咧，咁就系日本会形成一个衰退嘅现象喎，喺经济上，咁系咪咁计嘅咧？即系连续两季嗰个经济表现嚟到睇嘅咧？ 冇錯，係啊，因為我根據經濟學嚟講嘅話咧，連續兩季經濟嘅收縮咧就叫衰退。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所謂嘅衰退咧就其實唔使咁擔心嘅，反而真係要擔心嘅咧就話個疫情如果真係延長到奧運嘅時候咧，咁咧對日本個經濟嘅衝擊咧就真係大啦，因為個奧運會冇人睇，你可以幻想一下，你話幾恐怖，佢會對個日本個經濟帶嚟嗰個衝擊。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就話哇個疫情對中國嗰個影響係大冇錯，咁但係咧對日本嚟講嘅話咧，亦都唔能夠掉以輕心。 佢仲驚啊！好多啲基建咧都係起好曬喺度等緊噶奧運噶嘛嚇，咁希望 可 以 冇人參加添，冇人夠膽去跑添啊！ 咁我哋就希望即係我哋內地嗰啲嘅醫學專家咧嗰個預測咧係希望準啲啦嚇，咁可能幫到呢個日本啊！咁另外咧睇睇喺歐美方面啊，就因為咧就歐洲同美國咧都有貿易紛爭咧正在醖釀。 冇錯啦，嗱，其實咧早排咧已經同大家係講過噶啦，就話咧美國嘅即係入即係歐洲嘅嗰啲貿易嘅代表咧，已經係就去咗咧去過美國華盛頓啦，咁啊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咧就係談判嘅，咁啊談判嚟講嘅話咧，就其實已經係響起咗警號咧，就話咧美國而家個矛頭個貿易嘅矛頭正係指向歐洲嘅，咁啊喺過去週末嚟講嘅話咧，更加發生咗件事，就係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嘅，就話咧喺下個月嘅18日起咧就會對歐盟的進口的飛機是要徵關稅的，其實現在都徵緊的了，但是現在徵緊 10%， 將這個關稅由 10% 就提升到是 15% 的，明顯美國就是要向歐洲就施壓，要要求就歐洲就盡快就跟歐盟就在貿易的不平衡的問題裡面是達成協議，美國還警告就說如果你歐洲你報復的話，我就隨時就又會提高你其他的關稅的稅項的了，咁啊明咁呢樣嘢嚟講過呢，我一聽到嘅時候咧，當然就好擔心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上兩年我哋見到美國去同中國嘅貿易去搞呢個貿易紛爭嘅時候咧，咁啊令到兩國嘅經濟都受損啦，全球嘅經濟亦都即係要跟住啦，難以獨善其身啦。咁歐洲你唔好忘記，歐洲都係一個主要嘅經濟體，全球主要經濟體。咁如果美國又搞歐洲嘅時候，又令到美國同歐洲兩個地方嗰個經濟都轉差嘅時候，咁全球經濟又點樣樣咧？咁呢個我聽到咧，當其時係擔心嘅，咁但係當諗清楚嘅時候咧，第一樣嘢，而家佢只係區即係徵飛機一樣嘢嘅關税，咁同埋徵嘅關税咧，即係額外多5%，同當年同中國嘅貿易嘅紛爭一開始就講緊2000億嘅貨品，一徵就徵15% 或者25%，哇！呢個真係爭好遠嘅，即係完全嗰、那個、那個程度係爭好遠。咁你諗下，歐洲有幾多飛機要賣去美國咧？我相信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咧，我覺得聽完咧又唔使咁緊張。咁但係都要明白一樣嘢，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開始咧？跟住嚟會唔會陸續有嚟咧？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但如果呢一個淨係咁多嘅話咧，咁當然咧就無傷大雅啦，咁唔需要擔心啦。但係如果呢個只係一個開始，跟住陸續有嚟咧，咁又唔同喎。咁呢個咧係解釋咗點解我哋而家見到個歐羅個匯價咧，而家跌到落去咧係1.08美元咧都穿咗個原因，就係因為市場就驚。就話如果貿易嘅紛爭係真係牽涉到歐洲嘅時候咧，可能會對歐洲嘅經濟不利，對歐元匯價不利嘅。 係咁呢一個點會係單一個淨係飛機嗰個嘅關税嘅問題啊？佢一定會好似之前咧同中國咁樣玩咧，就越玩越大咁樣。不過亦都可能要睇翻咧，就係美國特朗普咧佢自己嗰個嘅競逐連任嘅選情點樣發展嚇、啊？可能呢一點咧都會對於佢對歐盟方面嗰、那個关税咧，系咪会勒得咁紧啊？施咁大压力咧，可能都会同佢自己嘅选情咧，会有啲互相咧，即系去关照一下都未定嗬。 冇错，彭姐，你讲得好啱啊！咁所以我嗰时一路都觉得咧，就话今年咧美特朗普咧就唔会话真系对欧洲落手嘅，因为佢自己都要大选噶嘛。如果搞到两美国同欧洲经济都转差嘅时候，咁对佢有咩好处咧？系冇好处噶嘛。咁所以我初头都以为佢唔会出手，咁但系而家咧系明显系出咗手，咁所以咧。 就要留意住啦。咁就但唔需要太擔心，但都要留意住啦。 係，究竟到時係手輕啊，定係手重啊，定還是真係咧會好似同中國咁樣玩足，哇玩足兩年咁樣，定係可以嗱嗱聲去完結咧，有個了斷咧？咁呢、這個即係要留待咧呢、這個時日咧，慢慢去睇睇啊，究竟會係點樣走法啊？咁今朝咧就多謝曬温卓培啦，嚟自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同我哋咧分析咗呢一方面嘅經濟狀況嘅。咁啊，留待下個禮拜一咧先再同你通電話啦。 好啦，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渔农自然护理处高级兽医陶文慧。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关心这个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其实呢，如果目前看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它那边的指引呢，就是暂时我们看不到呢有证据显示呢宠物例如猫狗那些呢是会即感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会发病或者将这个病毒呢传染给人的。但是因为这个病毒和个疫情其实一路变化着，那我们都是即一路去更新着个资讯，那也都希望未来会多些这一方面的资讯，那可以讲到多些。咁我谂特别系野生动物嗰啲，可能即系嗰个风险会比较高啲啦。咁但系一般家养嘅动物咧，我相信咧呢个风险本身都唔系大嘅。咁所以宠物主人就真系唔好话因为咁样咧而就会话哦好啦，我要弃养出只宠物或者点，就千祈唔好咁样做咯。譬如你话用一啲温水、热水去消毒啊，或者一啲讲紧系酒精啊嗰啲，咁都冇影响嘅。咁其实一路都主张紧，可能用一啲漂白水，例如1:99咁去消毒，咁呢啲都唔会对宠物特别有影响。咁但系可能用一啲犀利啲嘅消毒液咧，咁就要小心，就尽量唔好俾宠物掂到咁样样啦。而家我哋更加会主张就系，如果你发觉自己只宠物咧系有唔舒服咧，咁就尽快真系要带去睇兽医啦。咁特别呢一刻，如果主人自己都唔舒服咧，咁可能自己都需要做翻一啲预防措施或者基本嘅消毒清洁咁样样，先至去接触只动物。例如可能即系都会佩戴口罩，或者 make sure 个家具系清洁、空气流通咁样样咯。普通嘅日常生活就唔应该因为咁样而打乱嘅，咁狗仔亦都需要运动、呼吸新鲜空气，咁所以应该都要带佢出去嘅。佢即系始终佢去个街，觉得啲湿湿脚脚污糟，可能都会用一啲湿布抹吓，咁呢个做法冇问题。咁但系你话我要全面消毒，咁我相信暂时又未需要去到咁样情况。一般基本嘅卫生嗰啲守则遵守咗咧，就已经可以噶啦，系啦。咁但系我谂亦都唔需要话去extreme 到一个点，就系要帮宠物去戴口罩嗰啲，咁呢啲都。暂时我哋唔主张咁样做嘅，系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带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了， 告诉彭爷爷一样重要嘅事情。嗯、今日咧有阿小白喺度告诉彭爷爷噶。好啦，之前咧都听阿彭爷爷就喺呢度咧就讲过啦，就话到喺飞机啊或者出入境嘅时候咧，发现到一个咧几特别嘅情况、 哦。做咩事？ 佢嗰阵时咧就系话到啦，啊都见到几多嘅外国人咧，佢、哋就好似戴口罩嘅 意欲咧唔高啊， 系啊，好低啊， 有时都系啊。我去做運動嗰個地方咧，譬如做健身啦，本地人咧好多都係戴翻口罩嘅、嗯，有好多貌似外國人樣咁樣啦。 係啦， 佢哋真係唔戴口罩， 佢哋就唔戴嘅。係咁當然啦，防疫嘅人人有責啦。我哋當然希望大家都係戴翻個口罩咧，就安全啲嘅。咁我咧就即係見到呢啲聚會啊，我自己聚會嘅時候咧，咁啊見到一啲外國人啦，咁又有歐洲人啦，有啲係美國人啦，有啲係日本人啦。咁啊，大家傾開偈嘅時候咧，咁我梗係戴住口罩啦。咁佢哋有啲啊真係唔戴。 咁你有 冇問 佢咧？ 真 係問 佢哋到底啊啲防疫、啊，你唔驚咩？咁樣 佢哋有冇講出中國人嘅一句經典名言 咩啊？ 该死不用命， 唔系嘛？佢哋又唔系咁讲嘅，但系佢哋咧就讲翻咧，佢哋自己真系由细到大嗰啲嘅 concept 嘅， 系 咁佢哋就同我分享嘅时候就话到点咧？嗱，佢话第一戴口罩咧，因为而家个疫情问题啦，但系佢哋始终咧由细到大一啲嘅文化或者习惯咧就话到啦，感冒咧或者伤风咧。是可以自己好的。但我哋先唔好諗住係啱定唔啱先，我哋聽咗人嚟講先。咁就話到呢係會自己好嘅。咁而且佢更加話到呢，如果病咗嘅話呢，佢哋都唔會特別去攞個口罩戴住。因為點解呢？ 點解呢？ 佢哋病咗呢係唔返工唔返學。咁佢哋咪變咗一生病嘅時候就會留喺屋企囉。 隔離自己。 係啦，你講得啱啦。佢哋就有個意識呢好強嘅，隔離咗自己先。咁隔離到幾時呢？隔離到就係好翻、 嗯， 好啦。咁我其實尋日喺一個地方上面咧，咁有唔同國籍嘅朋友一齊聚會，大家傾偈啦。咁佢哋都話到咧，試過喺唔同嘅機構嗰度翻工咧，有啲就可能會喺中國人社會背景嘅公司翻工，有啲就外國人背景社會翻工嘅。 係、 咁佢哋試過咧，就係有啲情況就係當一個外國人咧去到呢一個嘅中國人背景公司翻工嘅時候咧。就會被要求就係話你一定要戴翻個口罩， 嗯、 因為為咗安全、為咗抗疫咁樣。咁、但係有啲相反嘅，相反的情況咧就係話，如果嗰個係外國公司嚟嘅、 嗯， 但係有啲中國人喺度翻工咧，其實都冇話特別要求咧，係俾人話你一定要戴翻個口罩。 哦、 相反，但係就係話到，如果你有少少唔舒服咧，就會叫佢你唔係話叫你戴口罩，係叫佢唔好翻工。 係啦，係時候翻屋企啦， 係時候翻屋企啦，休息一下啦。咁、因為佢哋咧就會覺得，如果你戴住個口罩翻工嘅時候咧，佢哋個心啊，就會認住一定係好大件事。呢、個同事咧先至會戴住個口罩嘅。 係 咁，所以就話到咧，唔同嘅地方， 即係文化嘅差異咯。呢、這個係 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個個而家呢個時候齊心抗疫嘅，戴住個口罩啦，注重個人衛生。又不会散播病菌。好啦，咁喺亚洲地区嚟讲咧，其中一个戴口罩戴得最厉害嘅地方 就系日本啦， 就系日本啦。 日本因为有花粉症啊，所以佢哋咧春天啊某啲时间咧都系个个男仔女仔咧都会戴翻个口罩嘅。 而家咧全日本咧，无论系嗰啲 convenience 嗰啲叫便利店啊，或者系药妆店咧，你要买口罩咧系一罩难求嘅。咁、而且就算你有嘅话咧，佢哋都系每人限购可能 一 个几 咁样啦，系啊， 一包两包咁样嘅咋， 类似啦，系啊， 系啊，一盒两盒都未必有啊。好啦，点解佢哋会有一个戴口罩嘅文化由咁耐以前算咧？头先阿欧都讲咗其中一个重要嘅原因就系、是。因为日本有花粉症，咁、但除咗花粉症之外原来睇翻就系佢哋由以前啦，关东大地震跟住就火烛啊嘛，咁、火烛咧有一段时期咧，其实日本嘅空气咧系好差、因为火烛嘅关系，令到咧嗰啲浓烟啊、灰尘咧喺佢哋生活嘅地方咧就飘晒喺度，咁啊令到佢哋呼吸咧都有困难。咁、当其时嘅日本人处理就系佢哋开始就系戴口罩啦，咁、令到嗰个嘅吸入去嘅空气咧就可以舒服啲。好啦。另外一個原因當然咧就係花粉症啦，咁、冬天過咗之後咧，春天一嚟啊，咁啊百花盛 開花啦， 原本就好開心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因為都要面對埋呢個花粉症，其實佢哋而家個情況咧，連埋呢一個面對住花粉症嘅口罩咧，都係相當缺乏啊， 即係 本地人想買個口罩。 唔係話防 virus 已經，唔係話防病毒啦，係防呢個花粉症。 係， 佢哋都買唔到啊！ 即係一罩難求啊！其實 係啊，係真係一罩難求。好啦，咁同埋咧，佢哋話到咧喺感冒嘅時候咧。戴住個口罩咧，就已經成為咗習慣啦。去到而家咧，佢哋仍然係好似佢哋一直以嚟嗰個嘅做即係日本人嘅文化咧，一個根深蒂固嘅文化就係唔想為其他人造成困擾。係呢一個嘅 concept， 呢個個概念， 唔想搞到人啦。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咧有一個好弊嘅地方就係佢哋病咗 都翻工， 都會翻工。咁病咗都會翻工，但係佢哋會戴口罩。 嗯。 咁但係其實病咗應該翻屋企嘅， 係應該休息多啲， 應該休息， 因為你咁先會好翻啊嘛。 係啦，咁但係佢哋呢個造成唔希望為其他人造成困擾嘅 concept 咧，有好即係有利有弊嘅，咁好好地取捨啦嚇呢一樣嘢。 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嚇，咁啊希望近期大家都真係戴翻個口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当局表示，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港人增至大约50人，政府会安排包机接载港人返港。第二批参与行动的36人已经抵达东京。正在当地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说，現時最大挑戰是日方要求乘客最終的檢測結果呈陰性才可以落船，但日方目前仍然未能夠準確交代有多少人可以離開，不排除港人要分批返港。保安局副局長歐志光表示，日本厚生勞動省的代表原本昨天下午和香港官員會面，但對方最終沒有出席，令到特區政府無法取得乘客名單和身體狀況等的資料。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停泊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檢測結果呈陰性而健康狀態良好的乘客，最快今日可以落船。厚生勞動省說，今日大約500個乘客可能落船，相關的工作上午開始，計劃至星期五結束。邮轮上至今共有超过540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被送院。多国批评日本的处理手法，指出日本政府以检疫为理由，将大约3700个乘客同船员隔离在邮轮上2个星期，结果就令每7个乘客就有1人受到感染，多国派包机接走国民。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达到74000多宗，累计2004人死亡，累计14000多人出院。寻日有136人不治，新增1700多人确诊感染，1800多人出院，是首次出院人数多于确诊人数。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新增1600多人确诊，132人死亡。港澳台地区累计合共94宗确诊，香港62宗，澳门10宗，台湾22宗。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5间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传媒实施同外国大使馆相同的规定。这5间机构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商及人民日报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国务院的文件指出，这5间中国媒体并非独立的新闻机构，而是受到中国有效控制，严控内容和编辑方针，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一部分，因此符合外国使团法规定的外国使团定义，但不会限制这些机构的新闻采访，仍然可以参加国务院的记者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0点，升9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0.45美元，卖出1600.9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94，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9，加元1.32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 78%，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啦，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咧有坏车噶，咁而家影响到啦，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噶，就系、是、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啦，近住启业村慢线咧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噶。咁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学园街啦。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跟住芜湖街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喺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因为受芜湖街嘅意外影响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啫。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方向石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闲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各位听众早晨啊！而家嚟到朝头早嘅8:37嘅时间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嘅，咁啊另外电话侧边咧都有彭爷爷喺度睇下由边份报纸开始睇起。早晨啊，彭爷爷。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又出现啦，彭仔吓，唔单止仲会有啊，巴别林慧咧。转个头咧，又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咧就彭姐手上咧就睇明报先。明报嘅内页讲文咧就讲到啲疫情嘅状况，咁就话本港咧出现有两个潜在集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群组，居于太古城嘅工程师，佢83岁嘅外母咧喺佢确诊当日啊，即16号嗰日咧。在屯門醫院做髋關節置換手術，並且留醫骨科病房。咁尋日咧就初步檢測顯示啊，呢位女士咧佢對病毒呈陽性， 或者会成为本港首名是没有病征确诊者。咁而内地曾经有一名嘅外科手术病人呢，就将病毒系传俾14名嘅病人嘅。有医生呢就忧虑上述嘅呢位80岁嘅妇人呢，佢嘅个案会造成院内，即系喺医院里面爆发。咁同时呢，本港寻日就出现首宗呢系非蓉确诊。咁呢位非蓉呢，佢发病之后曾经系同十多名嘅朋友相聚嘅。有医生忧虑呢，佢过去两三个礼拜感染相聚嘅外佣啊，就再喺不同嘅家庭嗰度传播，咁所以就促请尽快检疫相关外佣同埋系家庭嘅咁讲嘅。咁讲开菲佣姐姐啦吓，咁明报呢一篇嘅报道当中亦都有讲话，菲律宾喺今个月初咧就向港澳等等嘅地方实施系旅游禁令，令到部分放假回乡以及准备新来港嘅菲佣咧就无法抵港嘅。咁寻日咧就有菲律宾外交部官员就喺社交网站透露，前往港澳佣工咧将会获得豁免，咁经特定嘅程序咧系可以咧翻到嚟香港嘅咁讲啊。咁我谂啲雇主咧同埋啲姐姐咧就要去即系睇清楚嗰个嘅状况，究竟点样先可以咧即系翻翻嚟香港啊咁样嘅情况啦。咁呢个嚟自咧今天明报嘅内页港文报道嚟嘅，跟住交俾阿芭比啦。 好啦，咁我哋咧就睇一睇《苹果日报》今日嘅港文啦。咁就讲到咧，就系钻石公主号咧增至542宗确诊，包机咧料会分两日嘅。逆轮嘅客翻香港之后咧，恐怕咧会有百人中招吓。咁啊，讲紧咧就系停泊喺横滨嘅钻石公主号确诊武汉肺炎嘅人数咧增加至到542人，占咗全船嘅乘客同埋船员人数咧接近15%嘅。根据保安局昨晚发出的新闻稿，钻石公主号上面有352名香港居民，其中约50人是确诊的。换言之，连同湖北港人最少10宗的确诊个案，香港境内外的确诊者已经超过了100人了。当美国公民已经在周日返国脱离苦海，迟迟未有包机的港人仍然继续留在邮轮那里吸病毒。负责接载邮轮乘客的港府先是遣队伍昨日本应就是跟这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代表会晤，不过对方就未有出席，令到港府未能够取得乘客的名单和身体状况等等的一手资料的。曾国卫就表示啦，安排包机方面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日方要求乘客要完成隔离之后测试结果要呈阴性才可以落船。不过日方目前都未能够交代准确人数，令到港府安排上面存在不确定性的。他们引述日方指会在明日完成检测，已经要求尽快安排乘客落船返港。船公司就向乘客发的信件指，由于检测结果需时，预料乘客最迟后日才可以落船的。曾国卫就说，不排除届时仍然有检测是未完成，如果有需要，不排除是会再安排多一班的包机。邮轮上面亦都另外有五位嘅澳门居民嘅，佢哋已经获得安排咧乘搭港府嘅包机抵港嘅。咁啊，成功返港嘅人数咧迟迟未有定案啦。特首林郑月娥琴日就表示啦，港府咧先遣队伍已经接触咗船上面嘅97%嘅港人，包括咗一啲确诊者啦。不过仍然有10个人咧系未能够联络上嘅，呼吁佢嘅家属协助。而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形容啦，钻石公主号是2003年沙士淘大伊座的翻版，至今船上约半人已经检验，当中有四分一确诊，形容钻石公主号肯定是疫区，患病的比率数字比当年的淘大伊座是更高的。邮轮上的港人最坏的情况可能是跟船上患病者的几率是相约的，有四分之一人，即是说大概约100人回港之后是确诊。 他指乘客回港之后是一定要隔离，不过就建议要好好地照顾他们的心理，需要专业人士解释未来的日子要怎样度过和处理，去稳定他们的情绪的。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讲到在头版那里就是跟失业率有关的新闻消息来的。内文亦都讲到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和反修例示威之前的时间双重夹击，本港总就业人数跌幅已经达到 SARS 的水平。政府统计住昨日公布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最新总就业人数减少就是14600人，即是只是剩下3817800人，按年就是跌幅飙升至到1.8%， 是 SARS 03年的第三季以来最大的跌幅。而最新失业率亦都攀至就是 3.4%， 较上一个统计时段上升 0.1%， 属于就是三年来的新高，亦都咧就係連續第五次咧就係錄得升幅噶。咁其中啊，重災區咧就係屬於建造業啦，失業率啊進一步咧就係上升至到5.7%。有勞工顧問委員會啊勞方代表就指出啦，上述失業率啊只係屬於咧就係滯後嘅數據，擔心疫情持續，估計今年全年嘅失業率啊會超過就係5%，即係有接近200,000人係失業噶。咁啊，勞動人口減少啦，故此啊，失業率啊雖然增加，咁但係整體失業人口啊由124,000人咧就回落至到122,300人，減少1,700人噶。咁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咧就表示啊，工會有最少咧就係一半人冇公開，亦都透露啊，現時不少工地因為疫情停工，部分因為咧就冇足夠嘅防疫裝備而冇辦法開工噶，亦都有地盤啊，因為咧就內地嘅建築材料冇辦法運抵本港，無奈停工。再加上啊，唔少嘅建築工人農曆新年假期啊，翻到鄉下探親啊，有人至今咧因為內地封城而冇辦法翻翻嚟香港工作噶。至於零售業方面，亦都係相當令人擔心啊！咁啊，疫情令到咧就係旅客人數下降，香港人減少外出消費，零售業飽受衝擊。咁啊，工會咧就接獲不少從業員咧就係表示已經喺度放緊冇薪嘅假期，或者咧就係用緊大假去到頂替。佢哋話到啦，從業員假期咧放無可放嘅時候，相信咧就會迎來新一輪嘅裁員潮，屆時咧將會比SARS更加嚴重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啊，跟住落嚟啦，就彭仔啦，同大家睇睇信報。信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啦，係講到啊匯控，尋日就公布2019年度嘅業績，同時揭曉啦新一份未來三年策略計劃，一如市場預期啊，將會大手重組業務，計劃咧三年內削減係1,000億美元嘅風險加權資產。咁預料咧，去到2022年之前咧，所涉及成本咧達72億美元。咁而英美同歐洲嘅投行業務影響係最大噶，會將資源調配到更具增長潛力嘅亞洲。咁而中港同中東地區，咁啊集團匯報地區亦都由咧7個減少至減少至4個嘅。咁係分別咧，係亞洲啦、美國、英國同埋其他地區嘅，明顯咧係有意將業務重心係進一步由西向東移。咁為提升回報咧，咁匯控希望完成45億美元嘅削減支出計劃。2022年核心開支咧將減少咧10%，至到310億美元。除此之外，集團今明兩年是暫停股份回購，但是維持派息政策不變的。而匯控它公布這個2019年列帳基準稅前盈利就是133.47億美元，是按年跌了 32.8%， 是遠低於市場預期的。而匯控公布業績之後，股價跌幅亦都擴大，就由58.8一度跌到落去57.5，收市的時候就報57.75，而全日就跌了 2.78%。 咁而講到咧，現時匯控集團咧，佢嘅員工總數咧就有235,000人啦。咁相信咧，至到2022年底前咧，會減至接近200,000。即是呢大約有35,000人呢是相當於呢 15% 的員工呢是受影響的。咁當中呢唔單止話係限於呢一個基層職員㗎喎，管理層人數呢亦都會相應下降。不過集團呢佢哋話呢每年呢大約有25,000名嘅員工呢係會自然流失㗎，所以都唔一定係要大手裁員㗎咁講。咁大家可以睇下到時係咪真係唔使裁員啦吓。咁呢個嚟自今日呢信報嘅頭版頭條報導。 好啦，跟住呢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星島日報嘅要聞啦。講到呢財爺積極考慮預算案全民派錢㗎喎。新一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呢將會喺下周三發表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呢正喺度敲定緊預算案嘅最終內容。喺反修例風波同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嘅雙重打擊之下呢，本港經濟面對咗極大嘅困難。據悉陳茂波呢正係積極考慮向18歲或以下嘅香港居民派錢，同時呢都保留咗退稅等等嘅派糖措施，以舒解民困同埋刺激本地嘅消費嘅。不過港府消息就強調了，政府高層未有最後定案，強調當中尚有變數存在的。有消息人士就說了，政府高層對措施是未有最後拍板，強調當中就仍有變數，亦都透露在政府開支大增、收入減少的情況下，明年的財政赤字將會超過1,000億。財爺在制定措施的時候必須要平衡對財赤的影響。陳茂波上個禮拜就在網誌度透露了，來年的財政赤字將會是創紀錄新高，比較回歸之後各個的財政年度，政府曾經在2001-02年度錄得最高633億的赤字的。咁另外咧，特首林鄭月娥琴日都表示啊，經過咧更準誠嘅評估同埋聽過相關業界嘅意見咧，政府本週五咧將會就防疫抗疫基金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接近280億元嘅撥款。佢重申，基金目前咧係較直接幫助受疫情影響嘅界別、行業同埋員工，以及咧加強本港抗疫能力、刺激經濟、撐企業、保就業的措施嚟噶。咁據悉咧，因應疫情，政府下個星期三咧將會另覓合適場地咧，俾傳媒預覽預算案嘅內容嘅。呢個係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好，再睇埋嚟自《經濟日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見到咧個題目就話到280億抗疫基金。咁啊，今日咧立法會就會打前哨戰啦。張建宗率領11政策局回應議員嘅質問。內文亦都講到立法會今日嘅特別會議，本來咧只係處理兩條嘅口頭質詢題問，都係關於檢疫設施，咁啊協助滯留湖北省嘅香港人、醫管局裝備等等嘅。咁但香港政府嘅消息咧就話到啦，預計啊各個黨派議員都會追問政府整個嘅抗疫工作。咁啊為咗打好星期五撥款嘅前哨戰，咁啊政府嚴陣以待。張建宗咧今日亦都親自率領11個嘅政策局局長赴會啊，務求咧就係能夠全面回應議員嘅疑問。咁但係有議員指出啊，今日嘅會議只係3小時，大家咧都要鬥快撳呢個發問鍵，咁啊先至能夠爭取到發言嘅機會。咁啊280億元基金咧有好多嘅疑問。或者需要留待星期五长达8小時的财委会跟进。讲回林郑月娥推出的抗疫基金，从起初的100億元上个星期五加码至250億元，昨日再更新去到280億元。以上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啊，8:52，星期三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啊吓，即系有掉头嘅迹象啦，要跌啊，跌429点啦。今日市方面你点睇咧，郭生？ 系啊，睇翻美股，琴晚都系有个下调压力嘅，咁主要就苹果出咗个刑警啦，咁同肺炎疫情都有关嘅，因为对个供应链都系构成到比较大影响。咁啊，港股啲 ADR 普遍都有下滑嘅，所以今日港股都几大机会要跟随向下啦。 咁啊，唯一比較好嘅消息就係內地咧，似乎個新增個案咧開始有一啲放緩跡象。咁呢個就見到內地股市咧近期都係保持住一個比較強勁嘅勢頭嘅。咁啊，對港股啦限制住個跌幅應該有啲幫助。我自己睇個指數應該可以繼續守住喺27,000樓上嘅。咁啊，但係暫時譬如喺100天線啊，同埋250天線27,500至27,700之間咧。个阻力就会比较大少少啦。 咁啊，个股方面咧，今日抽只平保出嚟讲下咧，因为咧今个星期四咧就会公布业绩啦。咁啊，之前咧有啲大行咧都估计平保咧上年嘅新业务价值咧都有得增长下。咁啊，关于平保呢只股份咧，即前有冇机会吸纳少少，等佢放榜之后咧有啲获利嘅情况出现啊？郭生，你觉得？ 平安就个股价近期都喺90蚊楼上徘徊啦，咁其实调整都唔算太深度嘅，咁即係大家对个业绩呢都新业务价值增长又即係放缓都大家预期之中啦，因为去年佢公司呢都系继续就行緊一个业务策略嘅转型啦，咁所以喺个方面呢系影响咗少少嘅销售，咁大家预计即係原先预计今年呢应该个基数低咗之后呢应该会有返个唔错增长。不过就可能又系受到今年第一季啦个销售嘅受疫情嘅影响啦，个销售可能有少少放缓。不过即系都睇到个股价都受得稳嘅，咁可能即系投资者都系愿意等即系当一切如常嘅时间啦，平安喺各项业务嘅表现咧一路以嚟都交出几理想嘅走势嘅。咁今次业绩未必话对个股价会带嚟太大嘅提振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长线嘅前景嘅。我覺得都不妨吸納啦，即係去揀選嘅，因為始終平安啦喺保險入面咧，佢一路以嚟交出嘅表現都係比同業理想啦。 咁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證明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啊。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郭生，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五分就嚟。仲有几秒就系五十六分啦， 五十六啦，而家五十六啦， 已经五十六啦，系咪啊？好啊，请阿华梅姐出场先。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阿欧 ，Good morning， 小白，好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又系我华梅咧，同大家啦一齐检视一下啲抗疫小锦囊啊吓。好啦，嗱，记得啦。呢排呢就大家呢用好多嗰啲嘅酒精产品、又或者呢就係嗰啲酒精搓手液啊，係咪 係 因为我哋要经常呢除咗洗手啦，有时如果冇得洗手嘅时候就可以用呢啲医疗用酒精或者係酒精搓手液啦嚟到去呢清洁双手啊，去消除嗰啲嘅病菌啊嘛，系咪？好啦，但系点样买啊，先至会买得啱呢？因为咧市面上真系好多林林种种呢啲嘅酒精搓手液啊，或者医疗用嘅酒精啊咁。咁所以呢喺揀選嘅时候呢真係要呢花啲心思呀吓，同埋呢唔好咁大懵呀，等买错咗啦真係呀，除咗话係嘥咗啲钱之外呢仲会担心你用咗以为係受保护呢，点知原来係冇效，咁呢就真係死得人多呀吓。好啦，咁点样揀好呢？嗱，唔使我话梅讲㗎，我哋搵一个朋友， 系 嗰、个朋友大家都识嘅， 边位？ 消委会 哦， 系啦， 系啊，我识佢，佢唔识我啊。 大家都系咁话啦。嗱，消费者委员会咧，佢都有啦，系教路啊，即系消费者咧点样拣嗰啲咁样嘅医疗用酒精或者系酒精搓手液，有几个要点嘅， 系 都真系值得听一听。 好， 嗱，包括咧就一、是、嗱。你嗰个嘅酒精搓手液最紧要就係嗰个酒精嘅浓度啦吓、要系呢佢标示呢係60%以上，但係又喺90% 五之下，即系话咧唔好高过95%，但亦都唔好低过60%，喺呢一个嘅 range 里边游走咧就为之啱啦。 明白 吓，否则咧嗰啲嘅病菌咧系杀唔死啊，又或者咧唔得彻底啊咁样。咁呢个呢就要坚持啦，吓个酒精浓度係60%至到95%，吓好啦。另外第二样啦，呢个我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就因为呢用得多啲酒精搓手液呢，对手呢都变得敏感啊，太霎霎啊咁样。咁所以呢其实都可以睇下呢嗰啲酒精搓手液里面呢有冇含有系润肤成分嘅。如果有呢咁又会好啲啦，系咪？譬如甘油啊，唔系甘油条啊，甘油啊，芦荟啊呢一啲囉。咁另外第三就要睇下啦，佢有冇呢向呢个卫生署注册噶呢个产品咁。係啦，点解呢？因为呢啲嘅产品呢好多时候呢都会呢喺佢嗰个包装上面声称呢係可以杀菌啊，有效除菌啊咁样。咁呢啲呢其实属于医疗声称，咁係需要向卫生署注册先得嘅，咪鬼信佢啦，係咪？记住啦。 知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酒精消毒用品边啲有效，跟消委会买就悭翻，唔使比较啊。 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咧就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石岗同埋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精益求精， 华丽登场， 在台上位位都是优胜者。 一年一度倾情演出 电视节目第71届香港学校音乐节优胜者演出精华， 星期日下午5点， 港台电视31， 乐韵悠扬。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星期三早上，继续晨光第一线，小白 ，hello， 早晨啊，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 重要啊，请位朋友出嚟啊，就系啦。咪蝕巴俾 Miss Lam 靚啦， 上堂咯， 係啦，咁啊，依家好多時咧都home office 啦 ，home study 啦，咁啊帶協咗一啲咧視像軟件啊，視像會議軟件，即係一個人咧同時可以博到咧16條線嘅一啲視像軟件咧，做一啲叫做。on air meeting 啊，或者 internet meeting 咁樣。 我識啲朋友咧，其實佢哋都用類似嘅方式咧，去到開會喎。咁佢哋係做啲大企業啦。咁但係佢哋因為 home office 啊嘛。咁佢哋點咧？佢哋話到啦，就算咧你唔需要喺嗰個會議上面發言咧，咁你佢都要簽到。簽到嘅形式係點咧？就係大家一定要開住嗰個嘅軟件，大家一齊咧，好似坐喺席間上面嘅會議室入邊，咁啊見到啊人頭齊曬啦，咁多個人個名都到曬啦，跟住先至可以開會嘅。咁大家咧就開住個 cam， 咁啊務求咧就睇到曬大家咁樣。 係啊，哇！呢啲軟件咧近排咧都股價都係咁升，其中一隻咧就李嘉誠啊，誠哥啊，有眼光啊，佢一隻二 set 字頭嘅視像會議嘅概念股咧，兩個月爆升咗五成啊！咁啊，厲害啊！誠哥真係犀利啊！誠哥呢啲獨具慧眼，你又點估到佢投資落去呢個視像開會嘅軟件嗰度？ 誠哥永遠都係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所以誠哥係誠哥咯。 誠哥真係 superman 嚟啊！李超人呢個名真係勁啊！咁啊，Barbie 都透過聲音咧同我哋上下堂啊！今日咧有國家地理雜誌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就请嚟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杨轩阿彪，早晨阿彪， 早晨阿巴比。 哇，今次咧，你哋讲呢个题目咧，可能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真系既熟悉又陌生啊吓。奴隶呢一样嘢就成日听到啦，但系咩为之奴隶船咧吓？ 系啦，冇错。咁今期讲嘅就系一艘叫做最后一艘奴隶船。咩为之最后一艘咧？就系话喺美国啊。咁最後一艘由非洲去美國嘅一艘奴隸船，叫做克羅替德號，佢可以話係美國史上記錄得最詳盡嘅一個奴隸船嘅航程嘅。咁呢艘船比較特別，就係話佢哋喺舊年啊，咁有個考古發現咧，就終於發現咗呢隻船沉沒喺邊度啦。 嗯，喺邊㗎？其實 喺美國。美國阿拉巴馬嘅一個叫做莫比爾嘅一個地方，咁其實佢呢隻船對一個當地一個客人社區其實係有別具意義嘅。之後會再講點解有咁有意義，咁可以講一講我哋奴隸嘅一啲嘅美國歷史啊。喺 好好喎，講個故仔先。 咁大家知道其實喺六世紀啦，就1500年開始就係一個殖民主義同埋一個叫做地理大發現嘅時代開始啦。咁一直去到160多年咧，都係一個叫做黑奴。是比較在非洲被人運送過去不同殖民地的歷史上面的。好像美國來講啦，咁其實佢在108年咧，其實已經引入了禁止奴隸引進的法例嘅。咁但係咧，雖然在108年引進了，但係去到159年的時候咧，都是繼續用緊個奴隸。點解咧？ 點解咧？五十年條法例都好似冇用咁喎咁。 點解咧？原來就是跟美國經濟有關係嘅。咁喺美國的經濟上面咧，奴隸價值咧可以等同於當時的製造業、當時的鐵路業和銀行業加起上來都不夠奴隸的價值，咁即將佢哋可想而知奴隸嗰個叫做貿易嘅係幾咁蓬勃同埋幾咁牽涉龐大一啲咁嘅裏邊咧咁樣。咁當中喺美國有幾個地區咧就好多奴隸嘅貿易出現，就係頭先提過阿拉巴馬啦，咁就密西西比啦，同埋路易斯安那州。咁當地點解會用奴隸呢？咁其實可想而知就係奴隸佢係一個勞動力嚟嘅。咁當地有好多一啲嘅農園啊，或者係一啲耕種啊，需要一啲人力去做嘅。奴隸就係一個非常廉價嘅勞動力，同時間亦都可以炒賣或者販賣奴隸嘅。咁對於一個即係美國一啲嘅農園農業比較發達的地方，其實佢哋好需要急需呢啲人力嘅。咁去到159年嗰時咧，突然間美國境外嘅奴隸價格急升啊！係啊，你學奴隸價格係急升啊！咁其實嚟講就對一啲農園農莊嘅主人咧，其實問題大啦。咁佢哋嘅成本上漲咗，咁成本上漲影響佢收益啦。咁所以嗰陣時有啲農業嘅農主咧開始諗，喂，我哋係咪應該要重睇呢個貿易奴隸貿易啊咁樣啊？其中有一個農園咧就好大膽啦，咁佢有個計劃就起一隻船去非洲當地去運一批嘅奴隸過嚟美國。做一個炒賣販賣， 呢條船咧就係頭先講嘅克羅蒂德號啦。 嗯。 咁、那個農莊主任就俾咗幾萬蚊美金砌咗隻可以漂洋大海、漂洋大西洋海嘅木船出嚟啦。咁去到當地，去到1860年2月開始睇航啦，去到1860年7月翻嚟美國。 嗯。 咁佢喺非洲嗰陣時就帶咗110位嘅黑奴過嚟啦。咁其中有2位喺船航程嗰度死咗啦。咁剩翻108位咧，咁就去到嚟美國當地。咁嗱、比較吊鬼就係話。其实贩卖奴隶是犯法的、哦，咁佢嘅刑罚咩咧？就系、是、绞刑，即系吊颈啊，问条腰。咁于是咧，只船未去到美国阿拉伯马州亚米之前咧，佢哋要换船。咁然后个船长就将呢只克罗蒂德号咧一把火烧咗。 哦，所以就喺而家我哋揾得翻嘅呢一艘船嗰个位置嗰度，就系而家讲紧烧咗嘅嗰个残骸啦。 系啦，冇错，黑掹掹烧咗，沉没咗残骸啦。 系。 咁点解即系咁啲奴隶系去到美国之后咧？咁佢哋其實佢生活點樣嘅咧？咁頭先講過啦，佢要入佢農莊嗰度工作㗎啦。咁呢啲奴隸佢其實嚟自非洲唔同族群嘅，咁佢哋有自己文化或者自己語言啦。咁當佢嚟到農園之後，其實被要互相團結啊，即係互相照顧、守望相助。咁即係譬如有人有啲罐頭啊，或者係一啲嘅領工啊，去打佢哋啲黑人嘅時候咧，佢哋突然間就會好團結，即刻去幫手嘅。咁你見到佢哋嗰個彼此之間嗰個關係好密切。咁啱去到1865年咧，就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咗啦。咁聯邦軍就去到阿拉巴馬嘅莫比爾市，咁就廢除咗奴隸制度之後咧， 哦，終於自由啦。 佢終於自由啦。咁重獲自由又點咧？咁其實佢哋都好想上翻去非洲老家嘅。咁但係佢發覺呢啲乜我死慳死抵啊，打工我都儲唔到錢咧。咁於是佢又萌出咗新嘅諗法啦。咦？點解我唔喺當地即係落地生根啦？咁樣咁但當然有落地生根，佢想要土地。咁佢哋咧就向帶佢哋過嚟美國嘅船長提出呢個土地索償。咁當然啦，對方梗係唔肯啦。咁你係咯，咁俾啲地佢哋，咁樣咪之前我喺販賣奴隸之前賺嘅錢咪蝕曬咁樣。咁當然唔肯啦。咁佢哋自己就俾心機工作啊，然後最終都係啲船長上面咧買一啲土地翻嚟，咁就開始去經營一個村落。咁經營村落就係話佢哋諗得好周詳嘅。咁佢村落裏邊有自己嘅果園啊。自己嘅黑人 學校咯，應該有係嘛？即係所有基建嘅建設都應該會有啦。 咁其中就當然教堂啦。咁佢教堂，佢哋仲特登將個教堂嗰、那個方向咧面向東面嘅。咁其實係個向住非洲嘅方向。咁、 哦、 其實即係暗示就佢係 望住家鄉， 望住家鄉佢根係來自非洲嘅。咁呢一個嘅村落咧，起咗個名俾佢哋嘅，叫做非洲城。咁就一個自給自足嘅村落啦。咁時至今日啦。咁呢個非洲城咧住咗好幾代人啦，咁、但係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已經即係冇以前咁風光啊，即係周圍都有啲好爛嘅屋啊咁樣。原來就係話，因為當地發展經濟同時咧引入重工業啊、重工業有譬如可能又係化工廠啊，或者煉油廠啊，石油儲存庫啊，造紙廠啊，呢都係污染咗佢哋嘅社區嗰個範圍。咁開始佢哋面對一個就係環境嘅議題。當然啦，佢明白重工業係帶嚟咗一啲工作機會，但係咧亦都影響咗佢當地污染，甚至乎當地有啲市民啊，或者係黑人啊，又出現啲癌症，佢哋相信係一啲重工 啲輻射啊嗰啲嗬， 係啦，即係污水排放令到佢哋即係有咁嘅病出現。咁開始啦，佢哋都係諗緊即係點樣可以解救自己咧咁就嘛。佢知道商會即係當地商會又想引入同重工業嘅時候，其實佢哋開始就話：咦，會唔會有啲新嘅方向可以幫？說服到商會咧，就係話透過一啲觀光業賺錢。咁呢艘船咧，頭先提過嘅沉沒咗嘅殘骸咧，克羅蒂德號咧就有一個好重要性啦。咁佢哋就想透過克羅蒂德號咧呢一個殘骸咧嚟興建一個龐大計劃嘅。咁首先佢哋有一個就係話喺附近一個城市度起一個州立公園啦。咁、州立公園原來同呢個城市咧係同當時喺非洲。嗰、那、一個黑奴上船的地方咧，嗰、那個地方係個小城市嚟嘅。咁開始佢諗到會唔會透過一啲黑奴歷史，或者講解黑奴點樣喺由非洲漂洋過海嚟到殖民地美國地方咧，嗰、那個原歷史係點樣樣嘅咧？佢幾辛苦先至嚟到咧？中間又發生咩事咧？嚟到美國之後佢哋點樣去奮發咧？咁樣咁佢開始諗到會唔會就係透過黑奴歷史敘述，共建一個地方，開始一個情況就好似 國家公園嗰啲咁係嘛？ 公園咁嘅歷史啦。咁好似即係佢提過一啲人就話，鐵達尼號都有自己嘅長月。 係啊，因為個故事吸引啊嘛，好多歷史元素喺度啊，有好多背景嘅嘢喺度。 咁哈羅底德號嗰啲艘船咧，其實裏面都好多曲折離奇嘅故事，因為佢翻提過佢好長進嘅航海記錄。 嗯， 嗰啲人係嚟自邊一度噶？係非洲咩人啊？佢係非洲嘅商人啦、啊，亦都有婦孺又有，非洲嘅小朋友一家人都有嘅。咁唔同背景、唔同歷史嘅，咁好想就透過呢啲咁嘅敘述咧，係帶到一個就話。我哋都可以起一个国家纪念碑嘅博物馆咁样，讲一个奴隶嘅历史，因为奴隶喺头先讲过1500去到1800，接近400年历史。咁呢400年历史咧，其实有1000万嘅黑人由非洲运送到去美国殖民地嗰度。咁中间有成100多万人喺个航海即系 嘅途中死咗系嘛？ 死咗嘅。咁你可想而知呢个故事，即系可能比美。切达尼号就更加， 其实都好震撼，系而且都系一段几悲惨嘅历史嚟嘅，因为之后引申到好多歧视嘅问题啊，时至到今日，可能好多代以后咧，都会有一啲唔好嘅名称啊，或者唔好嘅联想系联系咗落去，咁所以可能有时呢一啲嘢系咪都需要正视或者攞翻出嚟讲下咧？ 冇错，咁佢哋有个即系核心嘅谂法就系话，我哋需要正视一啲种族议题嘅问题嘅时候，系要由咩开始咧？就应该承认一啲嘅历史开始。承认有的确而且个系发生咗由黑奴去运送过去美国殖民地嘅时候产生嘅一啲嘅唔好嘅事情发生啦。咁呢个伤口你话佢哋话如果你唔承认过错嘅话，就呢个伤口永远冇办法去即系康复或者系痊愈。 即系要面对翻呢一段嘅历史嗬。 系啦。咁喺呢个过程中佢哋认为就话你只要承认过错同埋做一个道歉嘅话呢，对一啲当年非洲漂洋过海嚟到殖民地嘅黑人呢係一个交代咯。甚至乎对佢一个后代都有一个说法俾佢哋咯。 即係到底之前发生过啲咩事呢，大家系咪逃避咗或者系当睇唔到就当冇事呢，咁又未必嘅。咁可能真係要正视返个问题呢，先至可以将个价值观呢扭返去正轨。然之后之后发展落嚟嘅嘢呢，咁咪大家去共同面对，大家共同承认咗之后，睇下之后再点发展咯。 系啦，冇错。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国家地理杂志嘅阿 Bill，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半共一屋也觉冰冻，一个人一张毡怎相拥？默地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地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令到家具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溶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引 ，oh it's real，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令到家具翘着心。 一首嘅歌曲噶，《爱斯基摩人》致问啦，《爱斯基摩人》咧嗰度啊冻啦，咁啊而家我哋十五度，咁寒冷天气警告冇咗咯， 系啊，可能即系到咗中午嘅时候咧， 系啦， 太阳 出来了 啊，大家都会和暖少少咧。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晨光追踪三十日，今天早上有刘昌，早晨啊，昌， 早晨，昌， 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今日夜晚三十一有啲咩睇啊？ 今晚好多嘢睇， 系 啊，先同大家讲咗今晚八点钟警讯先啦， 嗯，哎，好啊，警讯， 系啊， 有咩骗案？ 系啦，哎，你真系聪明啊，小白， 梗系， 今晚真系讲最新嘅诈骗嘅手法喎， 吓，边类型嘅手法啦，系， 今晚咧就会先讲呢，這个。宣传电话嗰啲诈骗手法 哦，佢点样呃人咧？佢哋 系啦，咁啊，宣传电话大家都其实好惊好机警噶啦，都知道好多时都系嗰啲猜猜我是谁嗰啲，你都唔会再上当噶啦。 系啊， 咁今晚咧，佢就系嗰个骗徒咧，就系假扮呢个银行职员，就游说你借钱。 嗯， 咁借钱都系好醒嘅，大家 都 知道呢啲嘢，好多都会嗒不声，我唔需要啦，唔该晒，拜拜。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哎，今晚呢件事案中有案啦， 系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最新手法啊嘛。案中案咧，就系佢话游说嗰个事主去借钱啦，咁事主就真系有需要嗰一刻，咁就想去借啦。但系佢呢个时候骗徒就话啦，你个信贷评级唔够好啊。 哦，咁点算啊？ 转你去呢个中介人嗰度。咁中介人系究竟点样呃佢钱嘅咧？咁今晚大家真系要留意啦。 无端端啊借钱就都已经 变咗输钱， 系啦，唉，仲要一波三折添。你今晚要留意住警讯啦，真系 冇错。咁啊，警讯咧，另外亦都有另一样嘢想提醒大家嘅。 嗯。 咁啊，最近疫情问题啦，大家少咗出街啦，咁啊都好闷噶嘛，咁啊多啲想去行山远足。 系。 咁遠足有啲朋友啊，中意露營啦。咁今晚警訊就會同大家講下咧，究竟去露營嘅時候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 哦，除咗老鼠，即係嗰啲沙灘老鼠之外，仲有山系老鼠啊！原來 係啦，即係究竟有即係除咗留意嗰啲山系老鼠之外，仲有其他嘢要留意一下嘅。 哦， 即係當然我哋知道啲扎營位置啊，你電話收到收唔到嗰啲之外。警方究竟想我哋留意一啲咩咧？今晚八点钟警讯，大家要留意啦。 可能会留意埋咧，就系啲咩禁区嗰啲，我哋入唔入得啊？呢啲位啊， 系啊系啦， 留意埋警讯啊吓。好，跟住咧， 冇错。咁讲开疫情啦，咁今晚紧接住嘅日常八点半， 嗯， 今晚八点半咧，咁佢就会有一个继续有一个啦，同行抗疫疫情追踪嘅环节。 哦， 系啦，今晚就同大家讲下口罩嘅问题啊。 嗯， 即系口罩系好多问题啊，大家知道啦， 缺货嘅问题啦，系咪？ 系啊， 系啊， 缺货嘅问题啦。 连我哋咧戴住口罩做节目咧，我哋都喺度测试紧咧，究竟边一个口罩咧冇咁容易讲嘢嘅时候垂落嚟啦？乜嘢口罩咧个厚度咧厚身啲啊？跟住咧你要大力啲讲咧个全声先去到个麦嗰度。我每一日都做紧呢一个测试，得闲写翻份报告俾你啊，好唔好啊，长？ 好嘢喎、 哦！系啊，真系 香港人真系可以成为口罩专家啦！ 可以啊，系啊， 真系啊 吓 啊！咁啊， 同心抗疫，一齐学下嘢，系咪啊？ 系啦，咁今晚即系点样？香港人点样做到口罩专家咧？即、就、系、是、原来香港人即系而家最近有人话嘛，想组成本地生产线啊！ 嗯嗯嗯， 系啦，咁啊有呢啲化学嘅博士啊，呢啲专家嚟同大家讲下，究竟呢个自家制，我哋本地自家制口罩。个功效同埋真系外国做嗰啲有咩分别咧？ 诶、哎，哇，呢、這个紧要、啊，呢排就 系啦， 一定要专注喺呢、這个吓八、啊、点半嘅时候同行抗疫啊吓。 冇错啦，咁啊继续又讲抗疫啦。 嗯， 咁抗疫咧，其实大家有睇新闻都知道，好多确诊者咧，其实都系一啲老弱啲嘅，即系可能年纪大啲嘅朋友啦。 系， 咁啊，所以啲老人家即系因为可能因为抵抗力嘅问题啦。咁老人家真係好多都會好擔心喺呢個疫情裏面自己嘅個身體健康情況啊。 嗯。 咁但係佢哋又未必有即係好識得而家嗰啲通訊嗰啲科技啊嗰啲嘢㗎嘛。咁、就係淨係見左輪右你同你講，哇！而家個疫情好嚴重啊，剩啊，咁啊搞下搞下咧就會好緊張啊。 嗯，擔心啦。 係啦，好擔心。 壓力又大啊。 冇錯啦，心理狀態都有啲負面影響啊。咁、嗯、究竟喺呢個疫情發生嘅時候，啲老人家又有呢啲心理嘅壓力？咁我哋作为身边嗰啲后辈，可以点样去留意佢哋，帮助佢哋咧？ 哦，咁我哋有咩办法帮到长者咧？大家要留意啦， 系啦。咁今晚就会请嚟一啲专注老人服务嘅专家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哦，有锦囊今晚， 冇错啦，冇错啦， 好 啦， 跟住 好啦，好啦，咁跟住咧，去到接住九点半，夜晚九点半，三十一看世界， 三十一看世界， 系啦。咁今晚咧就会嗰集就叫做西藏优化工程。 西藏、啊、 讲西藏讲远啲啦，咁西藏咧，咁近年中国政府咧以扶贫为名啊、 嗯， 就喺西藏嗰度推行一系列嘅改革工程， 系、 嗯、 啊， 就系啦，咁 我呢个西藏我都有去过，可以搭下嘴、啊。依家闻说嗰个八角街嗰度已经有好多美式咖啡店啊，同埋咧嗰啲炸鸡店已经进驻咗喺佢哋咧主要嘅街道嗰度咯，好似昔日嘅风光不太复在，不过咧经济方面就有所提振咯、 啊， 系咪？ 咁啊变成地球村一样、 啊。系啊，可能有即系原先失去咗本土嘅特色，不过但系经济方面就有得上升下咯，咁系咪？ 系咁啊，即系究竟即系呢一啲咁啊，对于当地嗰啲藏民系有啲乜嘢生活上有啲咩转变咧？佢、 嗯、 哋文化上又有啲咩冲击咧？咁今晚呢个三十一看世界就会同大家睇下啦。 嗯，咁啊，哇，节目都非常丰富啊嘛， 系啊， 嗯，咁啊，留喺电视机之余咧，仲要开住收音机咁啊。左边听住电视机嘅声音，右边就听住收音机啊播出嚟嘅音乐啊，咁就 very good 啦，系咪啊？ 冇错，双重享受。 系啊，咁啊任君选择啦。今个早上咧，多谢晒刘畅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多谢，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达到74,000多宗，累计2004人死亡，累计14,000多人出院。寻日有136人不治，新增1700多人确诊感染。1800多人出院，是首次出院人数多于确诊人数。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新增1600多人确诊，132人死亡。港澳台地区累计合共94宗确诊，香港62宗，澳门10宗，台湾22宗。当局表示，邮轮钻石公主号上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港人增至大约50人，政府会安排包机接载港人返港。第二批参与行动的36人已经抵达东京。正在当地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说，现时最大挑战是日方要求乘客最终的检测结果呈阴性才可以落船，但日方目前仍未能够准确交代有几多人可以离开，不排除港人要分批返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士光表示，日本厚生劳动省的代表原本昨日下午和香港官员会面，但对方最终无出席，令到特区政府无法取得乘客名单和身体状况等的资料。南韩政府派出总统专机完成从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接回南韩公民，早上已经返抵首尔金浦机场。南韩的总统专机昨天下午飞抵东京羽田机场接回7人，包括6个南韩公民和1个日籍家属。据机场的消息表示，经过确认之后，7人都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疑似症状，他们接受检疫并且办理入境手续之后，搭专车前往检疫医疗支援中心接受隔离观察。钻石公主号邮轮原本有14个南韩公民，包括9个乘客和5个南韩籍的船员。专机接回6人之后，船上仍有8个南韩公民。若果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们可能在19至21号落船。南韩新增15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累计增至46宗。南韩疾控中心表示，在首尔东南面的大邱市新增13个确诊患者。另外，寻日有一个68岁的女子确诊感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沿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7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50亿1000多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3点，升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1.8，升3.6；汇丰控股56.5，跌1.25；比亚迪股份48.8，系升3.55；中国平安90.85，升1.5；友邦保险79.25，跌5.5；中心国际15.38，升2.2；药明生物119元，升1毫；美团点评100.8，升2毫；小米集团12.9，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日元109.97，瑞士法郎0.983，澳元0.669，加元1.32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5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48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3.33美元，卖出160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尖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啦，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系一大车多。就系、是、尖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近住隧道入口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嘅第四线咧有坏车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启业村嘅第四线咧有坏车阻路，龙尾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咁跟住提返你啦，长沙环的荔枝角度因为爆水管去返美孚方向，跟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咁而一带车多，就是长沙环道。长沙环的荔枝角度去返美孚方向，跟住大南西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方向石岗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神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9:39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啊，同大家睇多次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咧大概1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初时咧离岸风势咧就间中清劲嘅展望啦，未来数天咧普遍都系晴朗，气温咧逐渐回升，但系咧早上仍然系清凉一啲嘅，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咧70%啊。今日咧享乐时代咧就系阿 O 讲啦，咁啊问下小白先啊吓，你观察到阿 O 平时嘅一啲兴趣有啲乜嘢咧？你观察到系啊， 炒股票， 炒股票唔兴趣，嗰啲系本能嚟嘅，炒股票， 嗰啲人系兴趣噶， 本能嚟嘅，即系运动啊，户外活动嗰啲， 哦，篮球咯， 篮球啦，咁但系因为疫症冇得打波啦， 跑步咯， 我停咗一个月冇得打波啦， 会唔会手痕噶？ 会啦，梗系、哎、 你拎住个波去自己投下篮咪得咯， 系都可以啦，但系就唔可以约啲队友出嚟打波啦，系咯，咁啊，即系有阵时 啲碰撞咁样， 系啦，咁跑步都相对少啲啊，譬如去做健身咁啊，又话唔好去嗰啲室内嗰啲密闭空间咁多啦，又惊交叉感染啦，喂。想做嗰啲嘢全部都冇得做，咁啊唯有寻觅一啲新嘅兴趣啦、 哦。你系谂住去嗰啲公园做嗰啲健身啊？ 唔系，我今日呢一样嘢咧啊，回归大自然啦。咁啊，话说系乜嘢咧？咁啊，先问下小白先啦吓。咁啊，你有冇啲种植嘅习惯？会唔会喺屋企系种花？你 有啊？ 有种唔同嘅花啦。 我成日都同我哋即系职场 KOL 嗰个花艺师安安咧交流一下嗰啲 种花心得。 系、嗯、都多噶，我屋企。 喂，有冇种下啲嗰啲咩香草嗰啲咧？偶尔咧， 柠檬叶啊嗰啲咯， 剪啲落嚟，我嚟煮下嘢食，好似 系啊，我阿妈种好多柠檬叶噶。 Jamie Oliver 咁， 系啊系啊，佢就系咁咯。跟住又种下辣椒啊、番茄啊。前兩日咧，我帶我仔仔先至叫做咩啊？掘番薯啊，唔係掘薯仔啊。 哦， 掘完薯仔，煮完即係掘完薯仔之後，仲煮埋添。 係啦， 薯仔炆雞翼食埋。 係啦，係咪好正啊？即係自己種出嚟嘅嘢，自己 最開心係咩咧？就係個仔咧，一路望住啲薯仔，一路知道自己掘嘅。哇！嗰餐飯食得幾鬼 好， 係 咪好開心啊？好 開心。 過去個星期六日咧。我都揸咗车去呢、這个朗平村啦，因为原来爸爸咧一个朋友咧就喺嗰度啊，有笪农地嘅，咁又种开嘢嘅， 士多啤梨啊？ 唔系啊，佢真系种菜同埋种萝卜啊，即系好多种唔同嘅菜都有嘅。咁我就礼拜六日冇嘢做啦，咁啊车阿爸阿妈咁样入去，屋企人咁样入去啊，喺人哋嘅田嗰度咧攞人哋嘅收成， 哇！ 嗰、那个喜悦嘅感觉咧，比自己种更加大啊！因为有不劳而获的感觉嘛，你去到，因为 第二种享受嚟嘅， 原来咧种田嘅人咧，佢都想人哋帮佢食咁啲嘢啊，或者去咁啲货， 系啊，去唔切啦， 同埋咧 又唔想坏嘛。 我终于了解到，咁啊种田嗰个系一对夫妇嚟嘅咁样，咁啊我爸爸啲朋友啦，咁我叫佢叔叔同婶婶啦，姑且咁样叫，咁我就问嗰个叔叔啦，话喂，其实哇好正、啊，你咁多农产品嘅收成，咁佢话咧。正就正嘅，不过你七日都系食同一种番薯苗嘅话咧，你就觉得唔正噶啦，咁样系啊、有一个咁嘅情况，所以话啱啦，细侄你入嚟咧，帮我攞走啲菜啊，都系正嘅咁样，咁我人生第一次咧，拔萝卜 系咩？ 拔萝卜， 我个仔都玩过啦， 系嘛？ 因为咧喺我屋企对面嗰度咧，其实有好多田地嘅， 系 咁嗰啲田咧，我之前 虽然唔系属于你嘅田地， 嗰啲唔系我嘅，咁但系嗰度咪咩？ 大家冇听错， 丁角海岸嘅， 唔系白猿号有好多田地 啊，田地。咁但系咧附近可能有啲原居民咧，咁攞咗啲田地喺度种嘢，咁佢哋都有声称全部 organic 啊。咁有阵时咧会八卦咧，即系带埋仔仔去嗰度， 都唔系声称，我都估佢哋真系好 organic 嘅嗰啲。 咁就望。有啲咩菜咧？一排一排嘅，你讲得啱啊！ 系， 即系如果佢嗰一排种番薯叶嘅话咧，佢就系咁食番薯叶。佢嗰排有西洋菜或者，不过佢种类都算多。咁又有西洋菜啊、油麦菜，不过佢嗰啲油麦菜系苦麦菜嚟嘅。 哦，苦麦菜，苦麦菜咧，我今次都有整啊！ 即系苦麦菜咧，掹咗出嚟咧，洗干净佢啦，爱嚟咩咧？点啲蜜糖爱嚟做沙律菜用，咁、 哦、 就好正啦。 系咯， 系啦，咁但系 拎出嚟炒啊，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 好苦啊， 系啦，唔系 苦咧，真系冇唔系。 算啦，生命中仲有啲苦菜要承受。好啦，咁我真系去掹萝卜啦，掹咗成盘咁样咯。咁原来掹萝卜咧，拔萝卜啦，人哋以为好大力啊，原来唔系。好流喎、啊、啲萝卜， 点解流啊？ 即系你好细力就可以掹到佢上嚟啦、哦。其实即系唔系你死命咁样。 萝卜嗰个头嗰啲叶咧，你有冇抌到啊？ 我有、啊， 好嘢嚟噶嗰啲，系咩雪菜可以用嗰啲嚟做噶？ 哎呀，我唔识补啊。不过咧就翻去都有煲呢个萝卜汤啦，萝卜红萝卜啊，白萝卜汤咁样啦。 青红萝卜、白萝卜嗰啲， 好甜啊！点解咁甜咧、啊？ 因为 organic， 因为 organic， 再加上咧， 你望 一望自己种 啊，望 唔系自己种， 然后就话。organic 啦， 系啦，唔系自己种，因为个佢嘅农地都大，我俾啲相啊，小白睇下先。咁啊，屋企人就系咁喺度掹菜啦，咁样 成千尺咁样个农地， 系啦，系咯，又会又会咁大嘅一个农地咁样， 咁远大啲好啲， 系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收成嘅，除咗有掹到萝卜啦，咁啊花旋苗啦，同埋咧有一种咧叫做佢哋俗语啊，务农嗰啲人就知道噶啦，咁啊叫猪乸菜啊， 哦系啊系啊， 咁、啊啊、原来咧个正名叫君达菜咁样， 正名我真系唔知， 系啦，猪乸菜你有听过啊？反正呢个君达菜咧，喂，即系蒜蓉豆豉炒咧，又系好好食噶，咁、啊、我哋咧就攞完一抽二抽嗰啲菜啦，咁跟住就翻屋企煮啦，咁成家人都食得好饱足，令我咧谂起咧。喂，究竟自己系咪需要咧？都租块农田嚟试下自己种咧。跟住，但系阿叔叔婶婶都有话咧，你咧种嘢咧要好讲恒心嘅。 嗯， 你玩一日半日，梗系觉得 O K 啦。但系咧要日日睇住个场嘅。 系啊， 日日咧 打风落雨，你系即刻飞入去睇。 系啊，同埋咧，如果好天嘅话咧，啲雀仔咧又会啄你啲嘢食嘅。咁我问啦，啊，今次咁日咧， 黑色网围住佢咯， 攞黑色网系嘛？咁咧，我首先问咗一个比较愚昧啲嘅问题先嘅，因为我哋细个睇嗰啲故事书成日都话，你有个稻草人就咩噶啦嘛， 冇用 嘅。跟住咧，嗰个叔叔婶婶就话咧。哎，唔好话稻草人啦、啊，人都唔惊啦。哎，佢照啄啊，咁样咁啊。跟住我又问第二个愚昧嘅问题啦。 有段时间咧 ，CD 啊嘛， 系啦 ，CD 佢话 冇用， 冇用嘅 CD 完全系可以讲系废噶。 你知唔知点解咧？我见过好多雀仔啊， 系 企喺个稻草人上面， 系 个稻草人上面有好多 CD 挂咗喺度， 系啊， 跟住喺度唱歌， 系啊， 佢仿佛只雀仔喺度嘲笑紧我哋人类嗰种嘅愚蠢 啊！唔好咁。傻啦！ 傻啦 ！CD 爱嚟听噶，你挂出嚟做乜鬼啊？ 你冇得听先，我唱俾你听啦。 系啊， 系喺度噶啦。 系啦，咁依家咧有个新嘅方法，就系攞啲胶袋咧吹胀佢，跟住就包住啲农作物。 我有见过。 因为呢个叔叔婶婶嗰啲蕉树嘅，即系香蕉嗰啲蕉树啦。咁、你嗰啲香蕉咧就要攞啲胶袋捆住，跟住入边。 咦？咁咪有好多香蕉叶咯？ 有啊，有啊， 可以做碟，好有风情喎！呢啲南洋餸。 我哋嗰日咧摘摘下菜咧，就跟住落雨喺啲。啲蕉叶下边就 避雨、啊， 避下雨 哇， 系啊，都 咁宫崎骏嘅你突然之间生活， 系啊，几估唔到180度改变啊！同埋咧，我觉得嗰个位咧其实都几近市区嘅，因为佢喺嗰个乜乜撑嗰啲乜乜摩啊嗰度 Y 字头嗰个摩咧、哦，元朗嗰度、哦，其实行好快就去得到啫嘛。 系啊， 我架车都系泊嗰边，系啊，行、过去我估十零分钟咁样咯。 哦，我知道你边边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感觉都好悠闲地过咗一日。少少农耕嘅生活咯， 农耕系几好嘅， 系啊，唔使种瓜好啊嘛，唔系，但系咧，我哋都真系要帮阿叔叔婶婶去收成晒佢，因为佢话系时候要播种噶啦，咁、下一水咧，夏天嘅时候咧就系、是、食瓜，咁就系南瓜同埋冬瓜嘅季节咁样啦，咁佢话下次你入到嚟又攞翻几个走啦吓，反正都食唔晒咁样， 系啊， 几有趣可呢种生活， 几开心噶、即系有啲目的啊，又有细艺啊，你又觉得同个大自然咧 系 好近啊， 系啊，好接轨得到， 系好近啊， 几好， 即系人系需要咧多啲亲近大自然， 系 香港太石屎化啦， 系啊，咁 有机会就摸下啲泥土，你想问啊？我问啊，落街就系问一问啫、可能问十个人。你几耐冇掂过啲泥土啊？ 好耐啦， 好耐啦， 好耐啦，所以都有机会大家都亲亲大自然啦。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就少啲去啲人多挤迫嘅地方啦。唔知呢一个咧另类嘅享乐时代咧，帮唔帮到你呢？ 曾拒絕，決定要踏進告解角落，窺看一眼你再提示我，再別離俗世的醜與惡。今晚將要倒下來的我，每日也是沒太多快樂，跟你走美景兩神度過，閉著眼耳界一起探索，身邊有著你，心聲有著你，天一光洗是月美，人大了自豪是要著你，當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骗难事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挨下去撑到尾。走每天大城漂泊，努力过又被世间冷落，天已黑有家但无苦托，那就去越过仙境再探索，身边有着你，便告无烦，心思有着你，天一光世事完美。人大了自豪是要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难成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其实每想到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走尽天国探秘，当张开两臂，天高地阔多美，尘世那么多哲理，来到这一天结尾，糊涂世界原来更了不起。走到人倦了，自然还未下班都想你，尽快地捉住我，忘掉这天与地。人大了被骗难事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去做粗冷气，描述我跟你。 佢名字系罗力威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仙水》，咁啊，种嘢要落水啦，咁啊，做老公啦，嚟紧做人爸爸咧都要 泼 水啊！ 恭喜恭喜、 啊！我讲罗力威啊， 哦， 你知啊嘛，系嘛？ 我知， 系啦，咁样恭喜晒。 讲埋你自己， 唔会，即近期都喜事连场啊，即系喺娱乐圈入边啦，咁样咁啊，希望啦啊，做爸爸， 希望啦，今年等你好事啊！ 好啦，我哋听下晨光 morning 歌先啊。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 Morning Call 侧边有阿金兰姐，即系喺度。早晨啊，金兰姐，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 系早晨，早晨， 你好啊。今日打咗电话上嚟啦，有啲乜嘢开心 share 俾我哋先？ 今个星期咧系我妈妈嘅 過咗去嗰個星期咧，係我媽媽84歲嘅生日。 哇！恭喜曬，祝媽媽嚇、啊、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啊！ 係啊，我媽媽咧，因為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咧，今年嘅慶祝咧就押後啦。 係，即係啊，仲未慶祝嘅就押後啦。 未慶祝啊！我媽咪話因為咧，即係而家咁緊張時期，唔好聚集埋一齊啦。 嗯，啱、嗯、啊，押後先，押後咧就好過。搞个细嘅， 系 啊，咁啊，压头钱做翻个大嘅俾妈妈，系嘛？ 系啊，系啊。 嗯，咁 咧，我妈妈好好噶，妈妈叫做冼群体。 叫乜嘢话？ 冼群体。 冼群体啊， 系咪替啊？应该系替姐啊，系咪啊？ 替姐。 替姐啊，哦， 系 替姐，生日快乐啊，替姐 ，Happy birthday！ 系啊， 咁啊，除咗妈妈生日，仲有冇啲祝福要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咧？ 有啊，听日咧，原来我系呢个懵嘅嫲嫲咧，就忘记咗两个孙嘅生日。 哦，两个孙叫咩名啊？ 一个叫做陈顺希， 个希希 花个花名叫做陈皮仔。 哦，陈皮仔，陈皮仔同乜嘢啊？ 仲有一个陈子彤，佢嘅代号叫做陈皮妹。 哦，陈皮仔同陈皮妹。 系、 哦、 啊，佢哋同一日生日嘅。 系咩？佢哋 系啊， 分别几大啊？ 2月21号 咁啊，2月21号嚟紧礼拜五， 系听日啊？ 哦，听日咩？唔系，今日19号啊！ 啊，今日19号啊！哎，我真系懵啊！ 后日啊，哎，后日啊，金兰姐姐有啲乜嘢特别 懵啲？ 特别同阿陈皮仔、陈皮妹倾啊，讲下祝福佢哋啲乜嘢啊？ 祝陈皮仔咧就要听教听话啦，佢比较活泼啲。 系。 咁咧，陈皮妹咧就精乖伶俐啦。 嗯，两个咧都系得人中意嘅，都系你心肝定啦，系咪？ 两个都好得人中意嘅。 嗯，好啦，咁啊，生日嘅时候咧，咁记住后日咧，咁啊同佢哋可能如果惊疫情扩散啊，见唔到面，都要打个视像俾佢哋，同佢哋倾下偈。 系啊，呢个陈皮仔喺度啊。 哦，陈皮仔 ，Hello， 陈皮仔喺边度啊？ 陈皮仔 ，Hello。 陈皮仔， 同哥哥讲下系咪啊？ 呼唤紧陈皮仔啦，而家啊，可能陈皮仔又怕丑， 唔系可能间屋好大啊，好大要搵啊，陈皮仔 ，Hello， 你好， 快啲你同哥哥讲啊， 陈皮，哇，喂，陈皮仔喺唔喺度啊？ 失控啊，开系太开心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 明嘅明嘅，细路仔系咁，我细个都系咁嘅吓，不过唔紧要。嗱，今个早上咧带呢一首作品咧送俾你嘅孙仔孙女啦，同埋你妈咪啦，就系、是、名字叫做一天多一点啊，嚟自咧一位哇好靓仔嘅男歌手、啊，叫姜涛咁啊，希望阿陈皮仔都系好似阿姜涛咁靓仔啦，好嘛吓、啊， 好， 多谢你，拜拜。 三给了你，会化身我，请天生的挂他。我没有回家，就在楼下，手机在震动时。如果可以合照，你在楼上笑着吗？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到家，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谁又会怕恋爱逐日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连刹那稀有，昨天的步行我们的专线，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你若有难关，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到家，分针停下，你我。谁又会怕？ 兰姐姐嘅妈妈啦，以及咧佢两粒孙啊，都感受到一天一点嘅爱啊！ 系啊，时间差唔多咯， 明天再见啦，拜拜。